在入境后必须隔离14日的防疫限制，亦容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报道说，即使日本政府免除隔离，但仍然会采取多项防疫措施，例如外国观众前往日本之前必须要接受多次病毒检测，入境后亦会追踪健康情况。日本中央政府东京都和奥组委预计明天开会商讨有关建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现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上午10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86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4.5。腾讯最新是575元，跌20元。阿里巴巴256.8，跌18.6。新洲国际133元，跌10.5。美团294.6，跌5.4。友邦保险89元，升2元。京东集团313.4，跌17元。中国平安85.95，升8.5。汇控39.15，升1.45。小米集团24.1。小米最新是24.05，跌4毫。九毛九17.36，跌8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10.289，瑞士法郎8.49，澳元5.654，加元5.956，新西兰元5.325，欧元是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5,295点，升389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81美元，卖出1,88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中线啦，龙尾在太子道西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有坏车，龙尾在太子道西。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啦，近住柴湾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天水围的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着红福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平下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细 B 啊，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有啲乜嘢要做啊？ 李 Sir， 做好保湿，因为里面好干燥嘅。 喂喂，认真啲啦！密闭空间里面嘅空气可能会有有毒、易燃、爆炸性气体，你应该点做啊？ 带埋空气清新机入去咯。 错啊！哎呀，你真系激死我啦！ 咁、啊、你教下我，提点下我啊！ 我建议你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认识喺密闭空间工作要注意嘅安全事项啊！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鹏， 早晨，清真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星期三咧， 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啊，睇嚟我哋咁多个朝早系啦。講得最凍嘅應該係今日早上啊， 我有22度啊 ，OK 啊，真係。不過你睇，你都係你唔尊重個四季咯，佢好離譜㗎。 你仲係咁壯健嘅桂花田， 直情係大隻啊！你睇下， 我都著咗長袖衫咯喎。 係啊，我從來都冇甩過嘅件長袖。佢今日幾好，朝氣勃勃咁樣咧，著住一身嘅香蕉翻嚟真係。 sweater 好多香蕉啊， 香蕉同埋加狐狸。 係啊，冇錯。所以我今日見到我，你點解著到 有 wolf 喺側邊咯？喺手袖嗰度啊。 wolf 同狐狸係同一樣嘢嚟嘅咩？ 是豺狼， 豺狼。 头先你话有狐狸喺度， 系 啊，真系。嗱，咁啊，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咧，大家要留意咧。我朝早翻嚟咧，就俾我两个拍档咧好多脑震荡啊， 有啲新事物啊。 系啊，我一年系俾咗两击佢噶啦。第一个咧就纯粹趣闻分享咧，我就话我今日咧第三日送个细仔翻学咧，不过见到一样趣事。就係、是、咧，即係所有家長咧，當你送小朋友翻學咧，嗰啲運輸工具都係校車啊、保姆車啊， 或者自己私家車、 私家車啊，都係頂籠係咁嘅啫。 啱啱啊，因為即係你自己知道係用啲咩交通工具送佢翻學噶嘛。嗱、啊，不過喺呢個揀幼稚園嘅時候咧，好認真啊！我唔知啲家長有冇都諗埋咧嗰個叫做嗰個校舍嘅位置咧係點嘅。我係有其中一個點都會係考慮到佢嗰個學校個位置， 即係方唔方便啊？媽送翻學咧， 就唔就 而佢應該揀咧就我要唔流汗嘅， 唔流汗即 係話唔使行路， 即係沿途有呢一個 有 個天 橋， 兼且冷氣嘅， 最好我去到門口，我又可以啊一落車就搞掂佢啦， 喺屋企啊。不好唔好？ 有條水 好唔好？去屋企上堂啦，真係。 咁即係呢個都係我係要考慮嘅其中一個。 咁結果你係揀到嘅。 係 啦， 係啊，三間即係中小學、幼稚園都係揀到 嘅。三間我係有三個仔 係嘅。 你想點啊？ 好秘密㗎， 以為啫。 好秘密㗎。 咁 個 樣啊？ 係啊。 我仲生 翻得噶。 你打开张世界地图啊，佢可能边度都插咗旗噶啦，已经。 犀利， 系啊。 你 点 样插旗法啦？ 咁讲翻啊，有咩咁特别嘅交通工具？ 咁今日咧，我又送完佢翻学之后咧，我老婆就留守嗰度啦。佢突然间咧 send 咗张相俾我，佢话好搞笑啊。佢话咧，你有冇见过咧？有幼稚园咧会有驳接驳车咧，将个小朋友咧由校车咧再接驳翻学校。 系咯，唔明啊，点解会有接驳车咩事咧？ 我 话卡拉卡。 系咯，话佢已经落咗校车，点解仲有个车驳佢翻学校嘅咧？原来就咁样嘅。话说咧，我今次嗰个细仔嗰间幼稚园咧，佢停车嘅地方咧马路边嚟嘅，即系个校车停车嘅地方咧。 咁马路边咪 OK 咯？马 路 边翻学咯。 咁但系马路边咧，佢唔系可以直接就上到所谓即系叫做安全平地嘅。 哦，即系嗱，其实个马路边。因为呢我即系我啲幼稚园咧都系喺马路边嘅，不过马路边咧嗰跟住揽几步咧就 系 学校啦。咁 佢嗰度就都仲有啲距离嘅。咁跟住我话咁佢会点样噶？佢话佢会有个手推车咧，推啲小朋友上车咧，再推到翻学校门口啊。跟住我话咩手推车？我未睇到张相啊嘛。 系咪货嚟噶？ 我头先咧同阿鹏仔咧不停咁谂，系咪嗰啲即系嗰啲工人推嗰啲车啦？ 我都谂呢啲噶，开头 即系即系嗰啲阿婆婆咧推住个纸皮嗰啲啊！ 我就谂系咪会唔会好似超级市场嗰啲 系啦系啦，有啲兜住 坐落去嘅，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超市手推车。 咁但系嗰啲唔划算啊嘛，咁坐咗几个啫。 系我都系谂嚟谂去，我话 但系 佢 阿豪仔话企喺度噶喎， 系啊，佢话手推车，仲集合啲僆仔咧上完架车之后咧就一 lock 咁样就推佢翻学校。 头先你争样嘢未讲啊，仲有。仲 有 缝喎，仲有缝喎，即系佢仲有埋个顶啦，直情好似我哋坐人力车咁样。跟住我真系冇办法想象到，见到话你快啲 send 张相俾我睇下。跟住嗰张相咧，等等， 真系匪夷所思。 原来就系咧，即系一个即系点讲咧？ 真系手推车啦，不过系高身 嘅 咯， 铝架嘅，系嗰啲铝架啦，手推车咧，咁啊嗰啲有个兜仔咧，你真系好似当系个帆布兜， 系 罩住咗个底嘅。咁然后个顶咧就系头先因为有几条铝架啊嘛，佢个有个盖。有几个透明遮咁样咧，就笠住佢。 我觉得佢呢个咧系自家制， 自家制噶。 我觉得系 DIY 咧，自己整咧，系即系目的咧，当然啦，就系顾及啲小朋友嘅安全啦。因为因为你落咗车之后仲有一段路啊嘛。 但系我想问咧，咁佢系踩电动啊，系踩单车咁样啊，定 人力车？人力姐姐推车， 哇！佢架车 即系前推定 后推？ 佢系后推哦，即系唔系黄包车咁样喺前面 拉，唔系拉系推嘅。 我即刻想唱黄包车嗰啲，佢哋点样识？哎呀， 你都识唔系嘛？ 咁我哋知历史噶嘛？ 争取，我就记得呢句噔噔叮叮叮叮叮， 错晒啊！ 系咪呢个啊？ 唔啱 咩？ 但系咧，我觉得学校好窝心啊，整咗呢个车仔咧，方便咧。咁但系佢咧，一架车里面载，我就话啊载几多人啊？ 系啊，好笑， 因为睇唔清楚。 佢咧呢张相 载四个， 就起码四个嘅。我唔知佢系起码定系只系咁啱载到四个咧。 即系逼到几多个上？ 系啊，即系好似欢乐满东华咁啊！大家四个人企喺上面咯。 但系我哋有眼见咧，架车仔隔篱又有小朋友行噶喎。咁系咪大细眼咧？我哋会觉得。 原来佢就话咧，我老婆观察咧，应该就话如果佢系大少少嘅，譬如 K3 嗰啲咧，佢就可以个秩序好啲咧，就可以行啦。咁咧就离开个马路危险，再上翻行人路咧，就上翻行人路。咁佢就安全啲嘅。咁如果嗰啲 K1 嗰啲唔识性嗰啲咧， 先排咩？ 冇叫卷翻嚟，见到有车咧，可能佢仲冲出去嗰啲咧，就唔得啦。冇，紧张啊嘛。咁嗰啲咧就要坐喺呢一架咧绿色嘅车仔上面咯，好 好 笑， 可爱。 我想 问咧，咁如果一班校巴咧，校车嚟到嘅时候，佢如果多过四个系， 我唔知啊， 可能佢有两架车咧，塞土咧。 我唔知佢有几架，好我都系第三日接触呢间学校，但我觉得哇，呢个工具我未见过，真系。 我系啊，我想问咧，你其实已经送咗三日翻学咧，你系咪即系送咗校车，送上校车就完事？ 唔系，我而家呢几日咧都系我揸车送到佢学 校。咁但系你冇带到佢翻到学校？ 有。 你見到呢個情況， 你個細仔唔使坐嗰個接駁車， 佢唔使，因為我已經送咗佢啦嘛。我喺另一個入口，終於入到去。但如果你係坐校車嘅話咧，咁你就要巴士站落咧，嗰度就好尷尬嘅，好得意啊！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啊！真係，但係啲阿姐姐好辛苦咯， 我哋 因為嗰段路都幾分鐘 啊。呢一程接駁車收唔收錢嘅咧？ 我諗應該唔收啩。如果要收嘅話，我諗應該啲阿媽話佢冇嘢㗎，你自己行啦，好安全㗎。 啊，真系。 唉，真系好啊！啲幼稚园啲， 你真系嚟过欣妮姐姐啊？ 系啊，我冇唱错噶，应该在差我车上，系啦系啦。 他要往哪里去？ 唔系，呢个都可以教啲小朋友认识咧。旧时香港人力车， 什么是黄包车？ 系啦，仲要咩啊？咩名字是梦想啊？呢、這个咩梦想号黄包车啊？ 梦想咯、 啊，系咯，梦想咯、啊， 名字就系叫梦想咯、啊，呢架车。 同埋我记得佢最尾有一句争取系咪啊？ 唔记得， 好啦，就嚟唱啦。 呢、這个 arrangement 咁得意嘅位， 准备准备啦，准备啦，remix remix 版啊吓。好啦，风骚快活人同你开始啦。 逢人问我怎可大太远去，自己增加了苦累，问怎会忍受那些罪孽。要他喝令前驱，沿途没有哼出怨声半句，自己不敢都受罪。让他坐车上，我拉他去，要他擦泥扬鞭，我甘心做先驱。心做先驱，逢人问我怎可大太远去，自己增加了苦 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好upbeat 嘅版本啊！ 呢个系七级半地震嗰啲 remix。 系啊，欣妮姐姐嘅梦想号黄包车啊吓！嗱，今日咧仲有另一个咧，即系生活上面嘅趣题咧，即系一个挑战嚟嘅，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下嘅。 同、今日嘅日子关唔关事？ 我冇乜关系，冇乜关系。 四条一啊！ 我系、今日四条一、啊。 系啊， 啊 我嘅日子啊，我嘅日子。 唔止，点会 系 啫？ 未结婚，但系有隔篱一个就已经唔系啦。 法律上系啊嘛。 你有咗永荣噶啦。 我知。 系咯。 仲有佢外。 妈添，做个外母啊！你要小心啲啊！ 你家人噶，知唔知啊？ 系啊，你家人喺晒度啊，真系。系啊，喂，嗱，如果你屋企个雪柜咧停电咧。 应该点样去处理里面的食物 坏咗啊？ 唔系坏咗，即系停电啫。 停 电。譬如因为咧，原来好常见嘅， 即系大厦通告一年大整检。 冇错，一年大整检， 系啦，即系维修啊，去整理， 系啦。咁佢就提早讲到俾你听噶啦，全日都会停电，所以全日咧可能就朝九晚六， 系 啦。咁你点算咧？ 我会谂下有冇一啲系会溶嘅嘢先，即系例如雪糕啊， 系 或者会好快变坏嘅嘢，譬如鱼生，唔会有鱼生，我唔食生嘢。咁你会唔会有一啲系即系啫喱啊嗰啲会溶啊嗰啲咯？如果有咧，咪食咗佢咯。 嗱，我咧早陣子咧都係嘅，因為通常 咧佢都 係會揀十月、十一月呢啲日子，因為唔使開冷氣啊嘛， 即相對冇咁熱， 即涼啊嘛， 室温都得。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啊，我冇啊， 食物啊， 我咧就會事前咧因為佢大廈一定要通告咧，就話俾你聽咧，嗱幾月幾號佢有好多我 冇錯，一早講定嘅。 咁你啲人咧，如果你 有咩準備咧，我就想知啦。 去買你嗰啲叫凍肉咧，你擺喺裏面咧，我哋自己攞嚟衰啦，係咪先？咁咧我就會係啊死啦，係會到期咯，即係話聽日就係啦。我哋之前嗰幾日咧就。系咁扫晒雪柜里面啲冻肉咧，就好食咗先，食咗先。跟住咧，嘢饮唔买住，咁就算买咧，我屋企人多嘛，清晒佢， 清晒佢，系 散货，净散货。 清晒。如果你话果汁或者牛奶就话啫， 咁咪就 系 嗰啲咯， 就 饮豆浆朱古力奶嗰啲咁。 即系佢应该嗰几日咧，好似皇太妃咁样啊，牛奶冲凉， 系啦， 哇，果汁洗面， 系啦，系啊，我哋即系会有又会有准备定嗰啲雪糕糯米糍啊、雪糕啊、雪糕桶啊咁样噶嘛。 跟住咧，即系你摆 喺系咪地下室摆嘅雪糕桶嗰啲啊？ 即系你屋企维持交通秩序，stop， 我话 stop， 俾荣荣过先。 雪糕 空 啊！ 哦， 空系啊，雪糕 空，空系咪点啊？甜筒啊？点啊？你边度翻嚟啊？你啊？佢成日都好中意扮外国人嘅。Sorry， 唔该，俾个空我。空啊！你有冇空啊？有啊，我有空啊。 我有空。你想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我有空啊，我有两个空啊。 吉死你未啊？咁跟住咧，我就会清晒啲货先咯。咁跟住清晒啲肉咯，同埋咧，如果真系万一食唔晒啦，真系买得太多啦。咁咧，我嗰日我嗰朝早做咗一件事咧，就系咧， 煮熟佢。 唔系，我之前嗰几日咧就已经说 定呢啲加噶，将啲牛肉着喺身度。 咪有啲冻包嘅， 咩叫冻包啊？ 即系白系拎去烧嘢食咧，咪咪将有啲冻冰嘅， 嗰个系保冷或者保暖嘅嗰啲银色内笼银色嗰啲袋啊， 唔系 嗰啲系冻袋啫， 直情喺嗰个雪柜里面咧，咪有一块嘢咧蓝色噶， 哦，我知我知啊， 嗰个冰咁样好似 系啦，嗰个冰嘢啦，有啲系冰包啦，有啲系冰嘅盒啦，咁我就将佢雪晒之后咧，就将佢咧移上上格咯，即系移上去 冰格， 唔系冰格， 蔬果格， 蔬果格嗰度，咁啊，跟住咧就拥住佢哋咯，咁即系咁跟住咧就 应该都得噶啦， 冰格咧我就攞。嗰对门咧，我哋攞嗰啲宝嗰啲叫石子咧，封住佢个门，再冚门咯。 哦，我以为你呢招 OK， 封住佢个门之后再冚门， 即系封住佢个面，跟住再冚门咯。 即系佢直情系密封边 啊， 佢想谋杀里边啲蔬果啊，系啊，焗死里边啲鱼啊，同埋蔬菜 呢样嘢。 呢招好狠噶，即系女杀手嚟噶，直情系里边嗰啲人质全部攞条银 线。走上我屎山系嘛？ 因为我就系。正正今日啊，而家呢一刻開始咧，我屋企就停電啦，因為就講明要檢修啊嘛。咁我老婆咧之前咧就係同阿田個諗法一模一樣嘅。 係 抗戰二十年咁樣咧，係咁食曬裏邊啲嘢。我有幾次咧又即係唔生性咧，我想話，不如今日咧我哋出去食飯，唔得。 一定要食晒雪柜嘢， 食晒雪柜啲我又食喎，又系嗰几嚿喎。 咁算系唔生性，我以为你再买啲嘢翻嚟。 系有嘅，你知唔知我呢袋咩嚟噶？我今日带咗袋， 系啊，带一袋嘢翻嚟。 我就琴日买外卖买多咗盒饭，跟住结果咧，我老婆同我讲话呢盒饭你同我搞掂佢。我话咁做咩啊？听日停电啊！你谂住点啊？摆喺雪柜度，沤臭嘅咁样。咁我唯有话，咁我带翻嚟公司啦。 咁你昨晚系放喺边噶？ 昨晚仲有啊嘛，琴日仲有电啊嘛， 今朝 冇啊嘛。 你又食埋一。隔夜嘢 唔係係隔夜啊！我唯有特登咧帶佢翻嚟咧，叫佢好似流離浪蕩嘅孤兒咁樣咧。我帶你翻嚟屋企公司個雪櫃度住一陣先啦，咁樣。咁然後咧就真係原來咧好多人都有個科學研究㗎。係 點啊？ 真係嘅，佢話究竟你呢一日裏邊嘅停電啊，你雪櫃裏邊啲嘢其實仲要唔要得？ 但 其实我想话咧， 仲食唔食得先？ 我唔好理佢噶，有我照食啊，但我冇事啊吓。 如果系一啲新鲜嗰啲，又系个鱼啊、鱼生啊、沙律啊，即系呢啲容易变坏嘅就唔好要咯。 好啦，嗱，佢有两个关键好得意嘅。佢话第一，如果咧佢话喺停电四个钟之内， 系 佢话咧雪柜里边嘅食物咧。是完全可以食用的、嗯、四个钟之内咁 OK 啦，冇意义啦。 佢系冇分乜嘢类型嘅食物啊？ 冇，都 OK 嘅。佢话四个钟之内都得嘅、 嗯。好啦好啦。 咁咧，但系佢话前提就系你道门一定要闩实啦，即系你如果你开咗就恭喜发财啦。 即系你喺四个钟里边不停开开闩闩开开闩 闩。好啦，跟住个就紧要啦。佢话如果系超过四个钟，请问你雪柜里边嘅嘢食仲可以保持几耐咧？嗱，跟住佢有个疑问问你啦，全满同埋半满，即系个成个雪柜啊？嗯，究竟哪一个状态的食物是可以保持得耐啲？ 半满， 半满， 系啦。 点解？ 有空间。 系，个雪柜的负荷量冇咁高，咁所以咧就嗰个制冷又可以多啲啦。咁 仲可以 share 嚟用，即系等于氧气啫嘛。成日睇嗰啲咧灾难片咧，哎呀唔够氧气啦，我哋唔够氧气啦， 你吸半啖好啦。 如果有一个咧唔喺度啦，咁我咪可以独享嗰啲氧气咯。 啱啱相反。 全本是好嘢。 佢话如果 因为锁紧佢， 佢话如果你嘅冷冻床冷冻层咧处于很满的状态，食物可以保鲜48小时。相反，半满状态只能保鲜24小时。 点解啊？ 系咪因为佢哋即系紧环环紧扣咧？ 应该就系咧，反而调翻转啊！你冇咩空间咧，走入去啊，啲冻气唔会走出去啊。佢话如果你真系唔掂嘅话咧，佢可以咧你自己咧将一啲咧细嘅塑胶袋咧摆清水咧，然后摆落里边。咁然后咧就当系即系一种保鲜嘅作用咁样咯。咁我就好希望我今日翻到去， 冇事， 我仲可以认得我雪柜里边啲食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稍後將宣布回港二計劃，即是從粵澳回港的港人可獲豁免檢疫的計劃，當局會檢視如何減低病毒跨境傳播的風險。另外，由今個月23日起，所有現時由政務司司長豁免由內地返港可獲豁免檢疫人士，如果由陸路口岸抵港，需要持有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才可以入境。陳肇始又宣布一系列收緊措施，包括後日起所有由中國以外地區抵港人士需要强制在酒店进行强制检疫，入境人士获豁免检疫安排亦会收紧。 由11月13日起咧，系要求所有喺中国以外嘅地区到港嘅人士咧，必须咧系喺酒店进行强制检疫。可能大家关心有啲豁免咗强制检疫人士嘅一啲嘅安排咧，系点呢个咧？我哋都係全面收緊嘅。第一咧，就所有咧係曾到訪呢啲係極高風險地區嘅人士咧，佢抵港亦都係如果係佢豁免嘅嚇，咁啊，例如係好似包括機組人員啊咁等等咧，需要喺可行情況下咧，係先後要兩次出發48小時之內咧，係嚟港之後，亦都係要接受咧核酸檢測。咁而任何從高風險地區嚟港嘅機組人員咧，亦都係必須遵從咧嗰個檢測咧，係檢測代含，即係 test and go， 即係話佢要等埋個結果咧，先至咧係可以放行嘅。第二咧就係曾經到訪嘅極高風險地區嘅抵港外國嘅領館同埋咧係機構嘅人員咧或者係總領事或者同等職級。駐港香港代表等等咧，都係必須咧係由所屬機構咧安排咧使用咧一個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咁亦都所有第三所有機場抵港嘅其他豁免人士，無論佢係咪從極高風險或者普通嘅 地區來港咧，全程咧只係可以用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從其他非極高風險地區咧嘅機場抵港嘅豁免人士咧，如果佢未能出示咧出發前48小時嘅陰性檢測結果咧，亦都係必須喺機場咧接受核酸檢測，同埋咧亦都係要喺指定嘅地點咧係等待陰性嘅結果後咧先至可以放行。 两电决定明年冻结电费，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成呼吁两电在2022年仍然保持冻结电费。据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的海上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经动工，电力公司资产值将会增加，相信会同时令准许利润提高。而另一影響電費因素是燃料費，天然氣因為價格和油價掛鈎，油價回落會令天然氣成本下降，亦有機會影響電費。對於有議員認為兩電應該減電費，余遠請話電費調整都要視乎電力公司結餘，如果結餘用完之後亦會需要加價，所以他呼籲電力公司在2022年最起碼能夠做到凍結電費，亦期望電力公司研究資產能否做到分段入帳，減低加價壓力。中国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已经向美国上诉法院提出将特朗普政府要求分拆 TikTok 的行政命令生效日期押后。特朗普在8月1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日内分拆 TikTok， 限期将在当地星期四届满。 TikTok 发表声明表示，面对华府不断提出新要求，而且不知道公司提出的方案是否获接纳的情况下，要求法院将行政命令的生效日期押后30日，否则将别无选择，只能够在法院捍卫公司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9点，升9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6.5，跌28.5；阿里巴巴255.4，跌20元；美团286.8，跌13.8；申通国际134.1，跌9.4；美团系286.8，跌13.2；京东集团310.2，跌20.2；中国平安86元，升9毫；小米集团23.45，跌1元；友邦保险88.1，升1元；汇控系39元，升3；比亚迪172.5，跌1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1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2，人民幣6.6，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日經平均指數報25338点，升432点。港金現價報1738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0.58美元，賣出1881.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咗启福道先，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入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啊，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翻管道中间嘅就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域多利会对出。喺新界啦，天水围嘅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红福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平下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附近的人》作曲 Chris at Yellow、Hong at Yellow、易子俊、Soho 作词朱林，主唱 Yellow 野佬。 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 无得比作曲余香莹、Jason Lee 作词关燕荣，主唱余香莹。善良作曲谢霆锋，作词乔星，主唱谢霆锋。 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 立即登入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真系争取时间啦，因为我哋新闻翻嚟都已经搭八个 T 啦吓。喂，琴日咧，医学界咧，即系立法会议员啊，陈佩贤咧就出嚟咧就有闹鬼啊。因为佢就话喂，而家咧嗰啲疫情咧越嚟越严重，因为咧话有啲 staycation 嘅群组咧就再添咗一个确诊者。就令人好担忧，咁啊，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喂，有成四十几个确诊者，当中有超过一半入住个酒店，佢就问咗个问题，其实我不明白为何要 staycation 咧？咁但系咧，其实佢呢一个指控咧，就唔系完全符合事实噶，因为咧呢22个曾经入住酒店嘅确诊者里边咧， 其實有21個係屬於高風險地區輸入個案，咁咧即係話佢哋本身咧係因為可能喺外邊誒翻嚟啦，佢哋係需要隔離啦，所以一定係住喺酒店嘅。咁咧只有咧其中有一個咧係屬於本地個案，咁嗰個咧可能真係 station 嚟嘅。咁呢個第一啦，即係話唔係有好多香港人咧因為貪玩咧住酒店然後中咗招，咁啊因為有好多咧其實可能都係無奈嘅咁樣。咁但係系佢个讲一个事实嘅，真系好多人咧就中意去酒店度 station。咁点解咧？咁因为咧，另外咧有一个旅行网站咧，佢就做咗一个调查咧，佢就话咯，我哋以前听过有个名词叫做 tipping point 啦，即系话咧一个触发点啊咁样。咁啊嗰阵时仲有本书添。咁佢又作咗个新嘅名词，嗰个旅游网站，佢就话各位你知唔知啊？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咧 tripping point， 系 trip 啊，即系出 trip 嗰个 trip。佢话咧。大概咧，可能係14日咧，即係可能係話你唔知 lock down 啊，或者你自己被隔離14日之後咧，佢話就會去到呢一個所謂嘅 tripping point， 就唔係咩臨界點啦，而係想飛嘅點，想去旅行嘅點。所以佢話咧係噶，好多人咧，如果真係喐都喐唔到，飛都飛唔到咧，就會揀呢一個 station 咧喺本地度度假咧，就當係一個出口，釋放自己嘅情緒。嗯，咁啊，每個人嘅 tripping point 都唔同嘅，可能有人咧可以捱到一個月，可能有人咧捱到半年。但有啲人咧，你叫佢一个礼拜唔去一转台湾啊、泰国咧，佢已经顶唔顺嘅啦咁样。好啦，如果你真系好想去嘅话咧，我又攞啲嘢引下你啊，我俾你去睇下日本啦。衰仔仲叫人哋去日本，嘿，你可以望定、mark 定，当解封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嗰度试下咩嚟嘅咧？嗰、那个 station 系讲紧日本嘅。爱情酒店啊，日本嘅情侣酒店，咁呢条 channel 咧就嚟自咧即系果子咧，咁佢拍咗一条片咧，咁介绍日本咧佢哋嘅爱情酒店，咁今次要介绍嘅地方咧就喺名古屋，有咩咁特别咧？冇，爱情酒店基本配备当然就情侣入去玩又得，佢而家咧仲可以发展到咧闺蜜入去一齐住都得嘅。咁啊，里边咧有啲基本配备嘅，譬如咁啊，梗系有露大张床啦，亦都有一个咧，嗱呢个紧要啲啦，直情有咧成条杀人鲸咁大嘅浮床啊！哎，咁我哋做咩噶？咁你自己谂啦，真系好大张浮床噶，喺个酒店个房里边啦吓。咁啊，仲有唔同主题噶，咩护士啊、监狱啊，应有尽有。但系呢间房最大嘅卖点咧，就系有个斜滑梯。咩斜滑梯啊？有一个两层楼咁高嘅斜滑梯。你一上到落去就是你的客房里面的室内泳池。噔噔，这个爱情酒店里面竟然有一个两层楼高的斜滑梯，我望住条片呢，真係我都想同佢一起滑入去嗰个泳池里面。咁究竟呢啲酒店呢仲有啲咩玩呢？你自己慢慢发掘啦。係呀，你越睇个心就越痕㗎啦。咁就好囉，俾你望住心痒痒，不过暂时未有得行动。反正可能你仲搵緊另一半呢，都唔知搵边个陪你。俾一年时间你搵到嘅话呢，你可以去睇下呢一条片去爱情酒店嘅 station 啦。而摩住公仔就梗係俾心心心心心心心心眼啦。瞬间看 channel， 有佢朝气勃勃，清真派。 哇！听阿曾志豪讲嗰、那个啊，爱情酒店好似好好玩、哦，会唔会有有埋香蕉船？ 有啊，有道具租嘅，你想租咩衫、啊？不过你细码唔知道有冇 啊？咩啊？香蕉船啊，细码真系啊！好啦，轮到我彭仔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呢，咦都可以呢同阿曾志豪嗰条片呢结合一下喎、哦。因为我呢一个嘅短片呢以至到嗰单新闻呢都系同呢周围去玩有关嘅。不过呢就系、是、本地游，但系属于呢自驾游喎。唔知道听众朋友呢有冇话即系曾经又或者已经试咗就喺大屿山嗰度呢做自驾游呢，知道大屿山的道路其实都是叫做是封闭道路来的，要有许可证才可以在这里揸车。但是四年前政府就已经推出了这个大屿山的自驾游计划，就说是准许25部私家车在网上预约申请的。据报道运输署方面就说这个计划推出以来，哇，市民需求好殷切。 仲讲到咧个配额唔够啊，咁啊，运输署咧就早前宣布咧研究啊第二阶段嘅可行性啦。好啦，咁啊最新咧就再建议咧就系第二阶段咧每日咧配额就由25个咧增加到咧不多于50个，都差唔多成倍啊吓。咁啊，并且以试行嘅形式咧，仲会增设有出租车配额添，即系你如果冇自己嘅私家车都唔紧要吓。咁啊，每日啊不多于5个嘅，不过呢个租车配额就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情况咧，当然大家会担心啦。咦，你话多咗人有咁嘅需求，仲一个 double 咁样，到时咪会好突然之间咧喺大屿山嗰度啲道路好多车咯，会唔会噶咁样？咁啊，会唔会影响啲居民噶？你多咗车咁，咁啊呢方面咧，运输署咧又俾咗啲嘅数字同资料咧嚟到去减少大家呢啲疑虑啊吓，相信都系为咗咁啦。咁佢话咧一路以嚟咧嗰个整体使用率咧就超过90%啦，咁但系推出以嚟咧嗰度嘅交通意外数字就冇上升嘅趋势嘅，亦都冇话咧收到啲居民话造成环境啊嗰啲嘅负面影响嘅投诉咁，咁啊似乎咧呢一个嘅第二阶段咧，咦都真系好有机会咧可以好快咧推出啦，到时咧大家就留意住啦。如果想揸车去大屿山自驾游嘅话，咁你话咧短片方面咧都有唔少咧系同大屿山自驾游相关嘅、哦，嗱其中咧彭仔就揾到一条嘅呢个短片咧就来自一个 channel。咧系人名嚟嘅，阿 Kenny Yip 啊，咁佢咧就话大屿山自驾游系列咧一至三集咧都有嘅，咁啊当中咧呢位嘅片主咧，佢咧就每出游一次咧都申请咧一次嗰个封闭道路许可证嘅吓，先可以行到。咁啊入边咧提到啊要经过啲东涌道啊，就话咧诶嗰度比较多弯要小心。咁啊，途经嘅路线咧就有去到禁区之后咧，就去梅窝啊、大澳啊、昂坪啊，仲咧去到有一个嘅深屈村啊，叫做吓，咁嗰度咧有好正嘅山水豆腐花和景点啦。当然一路自驾游啊，梗系欣赏下呢个银矿湾嘅观景台啦，有长沙海滩啦、石壁水塘啦，有呢个灵隐寺啊、宝莲神禅寺啊等等嗰啲天坛大佛咁。呢一个嘅短片咧就拍摄手法其实咧就好业余嘅，咁兼且咧片主咧喺片中咧其实有样嘢咧，我觉得咧就唔好学佢啦，佢有喂嗰啲流浪牛啊。咁唔好啦，即係喂流浪牛就唔好做啲嘢啦。咁除此之外呢，就短片呢对于未试过或自驾游大屿山嘅驾驶者呢，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概念性嘅参考作用啦。咁所以表情符号方面，我就俾一个 OK 手势佢啦。我呢位拍档呢，佢都识揸车㗎噃，唔知佢会唔会有兴趣去自驾游大屿山呢？桂花田。 其实呢有车嘅时候呢係真係会周围去下呢，哦原来香港有呢咁地方咁靓喎，去有时挑战下自己嘅驾驶技术呢，有时呢就去望下，哦有啲地方真係行去比较轮进，搭公共交通工具比较轮进嘅，所以自己揸车去係 OK 㗎。嗱，好多人咧养宠物啦，咁啊都有唔同嘅目的嘅，咁啊但系喺网络世界咧，好多咧嘅宠物主人咧都会同啲网友啦分享佢啊同宠物嘅生活啊点滴啊，又或者分享如何养佢哋啊，点样系陪啲宠物啦，去边度买嗰啲宠物用品系好啦，美容啊、睇医生啊等等啦，好多资讯经验分享嘅，咁啊除咗实用性质咧，亦都有好多咧，宠物主人咧就会同宠物玩嘅。咁啊，整蛊下佢哋啊，又或者咧，宠物啊，都有啲好多嗰啲哈碌嘅时间嘅，即系好似我哋睇少少小电影一样啦，真系好鬼好笑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咧，有一个女孩子咧，点样帮一只唔中意冲凉嘅狗阿雪橇狗狗咧去冲凉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佢个名叫做 Milky Boogie Ten 嘅 channel。咁咧，佢哋咧就分别系一只白色好大只狗狗嚟嘅，咁啊同埋两只猫，咁啊而佢哋嘅主人咧系一个韩国男人欧巴嚟嘅。但系佢住嗰间屋啊，超劲大嘅，有足够空间咧，俾佢哋三只咧可爱嘅宠物咧就同我一齐住。而佢哋三只宠物咧，睇几条片咧，都见佢都相处好融洽嘅，唔会有打交啊、争嘢嘅片嘅情况啦。咁有咩好分享啊？嗱，先要赞下个萝卜，佢咧好识揾方法咧，同佢三只宠物咧一齐玩嘅。而其中一条片嘅题目咧系叫做《狗与猫障碍挑战》。 咁啊，呢个恶霸咧就诶好无聊，咁啊佢喺佢屋企咧嘅走廊嗰度咧就摆咗一个笔阵。咩叫笔阵咧？系啦，即系用佢用唔同长短啦、粗幼啦、唔同颜色嘅笔咧，就直立咁样放喺普笔规则咁样咧，放咗喺嗰个走廊嗰度。咁咧，当咧放好之后咧，佢咧就叫佢哋佢哋大 Milky 啦，同埋阿 Boogie 咧就分别喺个唔同嘅房间走出嚟。当只猫见到嘅时候咧，哇！佢又就有啲字弹咗出嚟喎。佢话咩事啊咁？咁咧就见到嗰条要平时行开嘅走廊摆晒嗰啲笔阵喺度，咁我点行咧咁？啊！佢哋跟住佢猫猫好醒目噶、哦，咁佢就用佢自己的方法咧就行，其实思考过嘅，见到佢咁咧，令到另外咧就系、是、啊，令到佢另外就系 Milky 佢只白色嘅大狗啦，咁佢只白色大狗点咧有咩反应咧？其实成唔成功咧？佢哋会整冧啲笔咧，定系佢哋会唔话之你咧咁？其实可以睇下嗰条片嘅，佢试完笔之后咧就试下啲 LEGO 啊，将啲 LEGO 咧冻晒喺度咧，又系咁样，今次系越嚟越多添，咁啊睇下嗰啲猫猫狗狗咧行唔行到过去啦咁。咁因为咧呢、這个恶霸展嘅片啦、啊、配乐啦、宠物嘅得意反应嘅音效啦，其实都即系有啲字幕啦弹出嚟啦，都做得好好嘅。咁啊，仲捕捉佢猫猫同狗狗咧嗰啲表情咧，系即系譬如呆咗哦咁样咧，系影得佢好好嘅。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啦，同佢瞓觉啊，同佢生活系点啊，跟住就同佢玩波波啊，真系哇好犀利噶！咁啊，虽然咧佢系一个韩文嘅韩国人整啦，但系佢系顾及到其他人啊，佢有中英文对照，咁啊好鬼细心嘅照顾到，所以咧唔怪之知佢有成170万嘅 fans 咁多啦。咁所以因为有你英文又有，中文又有，大家可以睇到嘛。我会俾三个哈哈笑嘅表情符号，得闲睇下佢，自己都开心下啦，系咪？ No possessions. 在80年前，约翰·连侬在英国出世。他的理想不单只要创作粤语流行曲，还要透过歌声推动世界和平。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的金曲了。演艺盛会向约翰·连侬致敬 ，Imagine John Lennon 诞辰75周年音乐会，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瘦安茄，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安茄，早晨嗰啲唔出声嘅。银河系全宇宙同学， 系啊，早晨啊，你今日早上咧，你哋仲系可以翻到学咧，咁你就叻叻猪啦。 点解咁讲啊？ 因为啊，你有冇睇到新闻啊？今个礼拜嗰啲新闻系关我哋啲小朋友事噶、 哦。病咗，病咗。 系啊，我睇到新闻咧，好多间学校咧，佢哋要停课啊，咁所以佢哋应该咧有啲停课嘅同学咧，就听紧我哋嘅做节目啊， 所以好重要。要啊，好重要。 系啊，我哋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 我讲过两次咋。 系啊， 好重要。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而家咧咪好多病嘅，好多病毒啦。咁咧成日都话，究竟我哋识唔识分咧？我哋究竟系乜嘢病病啊？ 系啊，即系病毒啦、细菌啦。嗰啲咁嘅意思啊？ 唔系啊， 系咩啊？ 新冠肺炎嘅病征啦，流行感冒流感嗰个病征啦，同埋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征啊！ 我听到咧，电台咧有一个女人同一个男人咧，成日讲个病征好轻微， 吓 咁 啊！是啊， 我知道嗰个病征好轻微， 但都要分到边个打边个。但系咧，嗰种难咧就同鱿鱼、墨鱼同埋章鱼系一样噶。 系、哦、啊。 所以呢我哋小朋友呢都要识得分呢，话俾爹哋妈咪听呢，我哋而家系有咩唔舒服啊？如果你真系有唔舒服 嘅话，我净系想分呢，请唔请到病假啫。 你只要发烧就系要请个噶， 即系都可以唔使翻学嘅，全部都 系啊。咁啊，譬如流感咧，佢咧就叫做季节性流感，咁咧系即系有时间限制嘅，系嗰个时间咧，你病咗咧就叫季节性流感啦。咁上呼吸道感染嗰啲叫做乜嘢？你知唔知道啊？ 上呼吸道 风 系啊。伤风感冒啊，呢啲 叫 做 伤风感冒 啊， 咁伤风同感冒有咩唔同啊？ 系啊，伤风感冒系套餐嚟噶， 唔同噶。 嗱，流感咧就系 伤风噶， 系啊，因为我而家讲紧上呼吸道感染啊嘛，我根据卫生署嗰个图咧，话俾我听佢讲噶， 有 个 图噶， 佢有啲字咯，我去抄咯，琴日系啊，咁咧我想问下啦，新冠肺炎嘅特征咧系有啲乜嘢？你知唔知道啊？ 新冠肺炎 发烧、吐泻， 吐泻唔系人人都会有吐泻噶， 咁发烧咯， 仲有咧， 手心冒汗咯。 哎呀， 会好轻微 噶喎、啊，你先拉啊，你唔识啊？ 佢成日话系好轻微嘛。 咁但系有人严重噶嘛？不如我同大家讲下啦，严重嘅梗系会死啦，流感都会死噶，系啦，嗱，发烧啦。同埋咳啦，同埋有少少痰咧，系大多数嘅新冠肺炎嗰啲病征嚟噶，系、大多数吓。咁咧，但系佢亦都会出现咧，好攰咯，喉咙痛啦，呼吸困难咧，系中咗之后咧、就会出现噶啦。 好多情况都系咁噶， 系啊， 呼吸困难就较为特别啲咯， 系啊，就系突出啲嘅，因为你流感嗰啲你唔会觉得呼吸困难噶嘛， 咁突出 系啊。咁仲有咧，你个身体会出现痛噶，系啊，周身骨痛嗰啲痛啦，仲会有鼻塞啦、流鼻涕啦，同埋头先秀恩琪都讲咗有腹泻 噶，已经鼻塞噶啦，仲要流鼻涕。 仲有啊，佢会有，你记唔记得有啲人话佢冇嗅觉、冇味觉啊？ 系 啊，仲有潜伏期系14日啦，但系流感系唔会噶，系会发烧啦、咳啦、喉咙痛啦、流鼻水啦、肌肉酸痛、攰得头痛啊，呢个有紧。紧要噶，同埋会辐射啊！咁但系咧，发烧五至七日咧就会退烧噶啦，会好翻个自然。 而家唔好等啦，仲五至七日，一有发烧就要睇医生 啦。咁而家梗系啦。咁至于上呼吸道感染咧，系啊，因为你系嗰啲病毒引起嘅、会令到你嘅鼻啦、咽喉啦、喉咙啦、声带会受感染噶、所以好大分别噶。 我 净 系想 问 医生，我可唔可以唔翻学啊？听日 可以。 刺激身体的新技术以往并没有在疫苗使用，相对传统疫苗的安全性仍然是未知之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现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上午十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3点，跌39点，成交金额1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5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4蚊，跌31蚊；阿里巴巴252.4，跌23蚊；美团285.2，跌14.8；新洲国际134.1，跌9.4；小米集团23.35，跌1.1；京东集团305.2，跌25.2。 中国平安86.15升1.05，友邦保险87.95升9.5，汇控系39.3升3，比亚迪169跌15.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92，瑞士法郎8.482，澳元系5.664，加元5.958，新西兰元5.338，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7.3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5,338点，升432点。港金现价报17,38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06美元，卖出1,8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九龙湾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挤塞，龙尾在纪元。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挤塞，龙尾在域多利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挤塞，龙尾就在天后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尾窟、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大家而家睇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咯，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一点之后啦，报个天气先啦，麻烦。 系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真鹏，有桂花田。 好啦，咁啊，我哋大家都要用电噶。 系啊， 系啦，用电。咁啊，呢一个中电同埋港灯咧，就宣布话出年冻结净电费。系啦，咁啊，当然大家就觉得唔搞唔够。咁你嘅最好嘅就係減電費啊！ 咁係都係想嘅，係只有人工想加嘅啫，其他都唔該你減減減啊！ 係啦，嗱咁但係咧。除咗話人哋未唔會肯話減之外咧，咁但係咧佢都有啲嘢回饋俾我哋、哦。 其實咧過往咧，即係喺個財政年度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啲嘢做過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你嗰個叫做電費嘅月結單咁樣啦？其實佢之前有回贈一啲即係可能2000蚊嚇，2000零蚊咧，就每個月去扣啲扣啲扣啲，有啲 即係退翻啲俾你。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你交電費平咗嘅。 我都有試過咧。有一期是不用交咯， 吓系啦，咁你一支工啊，就梗系唔使交咁多嘢啦，系咪？ 啊，嗱，咁啊，就住呢一个嘅即系电费方面啦，咁啊都想知道啊，如果系有啲乜嘢嘅回赠翻俾我哋，或者回馈翻俾香港市民啊咁样，咁啊 佢有派嘢啊嘛， 其中系啦。我一路睇嘅時候咧，因為佢有講到有一啲嘅困難户之外咧，就有包括咧就係、是、一啲叫低用電量啊，低耗電量啊， 即係你嗰啲咯。 係啦，我就係諗緊自己咯，因為我都係交100-200蚊啊。 嗱，佢一次過有幾款嘅，我哋先講下佢有啲咩推出咧。 好、啊， 佢就話會推出總額超過8000萬嘅中電消費券計劃。咁啊，一月咧時候咧就會向幾多人派咧？80萬個家庭，咁啊點計嘅咧？包括有低用電量啦，好似阿彭仔佢話自己啦， 係咪即係有冇個標準咧？就話過往咧係200蚊嘅電費都冇過 嘅。仲有幾款嘅，一次我講曬先嚇，低用電量啦，有長者電費優惠嘅啦，即係由彭仔啦嚇。 啊係啊，你一格 係啦， 冇得雙重優惠嘅，你只係任揀一格嘅啫。 咁咧仲有10000名劏房住户啦，係啦，咁佢又冇啦嚇。咁咧就向咧每户咧就會派發咧，哇2張50蚊嘅消費券， 話會跟隨下一。个账单咁寄嚟， 系啦，咁佢就话啦，呢啲消费券咧可以喺咧参与计划嘅零售商啦，同埋食肆使用嘅，咁啊有效期咧就要6月尾之前咧就要用咗佢噶啦，咁样。 6月尾， 出年啊， 出年6月尾咯。 O K， 哦， 出年6月尾咯， 几好啊，咁长时间。 50蚊，你下个礼拜六之前用晒都得啦。 系啊， 咁都系一件事嚟噶嘛，系咪先？ 所以我就系话咯，如果你话嗰啲咩综援户啊，或者系长者独居长者或者劏房户啊嗰啲，就即系你容易明白自己系定唔系啊嘛。 喂，但我想话咧，劏房户咧。你都知道劏房户佢唔系有独立门牌噶嘛，即系你唔系喺个30号嘅 A 啊 B 啊 C 啊 D 啊 E 啊咁样去逐个信箱俾你，咁系咪又系俾咗个业主？咁佢点知佢一间屋里面劏咗几多个房啫？ 佢有登记啊，要 哦要有登记， 要做登记啊。 我谂佢应该系因为你要抹开个收电表嗰个位噶嘛，即系如果唔系佢咪唔知道你系譬如话长者优惠户啊， 因为 佢而家有好多个计划推出嚟噶嘛，系啊， 亦都有啲 NGO 会帮手做登记啊， 系 啊，咁啊喺呢一个嘅过程之中，可能就系话唔想俾咗个业主啦，变咗 系啦，所以成日都话即系益咗业主咁嗰啲劏。我都系唔好意思噶嘛，你都受唔到著数。 不过当然啦，就你话100蚊嘅现金券系啦，因为嗰啲唔系现金，系现金券。 系， 即系其实咧， 你系要去嗰度嗰啲食肆消费啦。咁即系如果你要挑剔啲嘅话咧，哎呀，我已经冇钱啦，100蚊我系谂住袋落嚟噶嘛，我而家就去嗰度买嘢食，咁买嘢食嗰度分分钟埋单就唔止100蚊啦， 50蚊一张，可能50蚊食唔到个餐。 系啊，咁可能就即系你如果。 因为佢唔系超市，系饮食噶， 消费券， 消费券嚟噶。佢话佢嗰啲旗下嘅食肆啊，嗰度去食咯，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同现兜兜退钱咧，系有啲分别嘅。 系， 大家都好明白噶啦，系咪先？即系等于超市都唔会俾现金券你，佢会俾现金券你，但你会用喺嗰度咯，一样 嘅 真系。 咁呢一个嘅消费券，佢都除咗食肆咧，有包埋系洗衣店同埋药房。 哦， 总之都要你洗啦， 唔系啊，咁你咪去药房？你药房而家好多嘢卖噶嘛？ 咁 你咪系啦，买厕纸买家日用品咁，其实你咪啱好卖够49.99咯。 冇错冇错， 咁你咪要知名额啦，系啊。 但系我都系好想知道究竟我。 我算唔算係低用電？ 下個月你咪知啦，你使乜咁擔心啫？係咪先？ 你 幫咗你出嚟抽獎啊？ 你又講下你平時喺屋企嘅生活使費點樣㗎？嗰個使用量， 我平時嘅時間係喺呢一座大廈裏邊嘅多位屋企啊， 啱啊！ 其實好唔抵你咁樣供樓，你知唔知啊？你放假你要去旅行，我又系躝街啦，出去就冇喺屋企。 好彩我冇请工人姐姐咋， 佢有佢哋每年都会有嗰啲所谓嘅佢有几样嘅。如果咧你 系 小额嘅账单咧，譬如你个账单金额咧150蚊或以下， 哎呀，砸街！ 你是宅街啊？ 唔系，咁系平均计啊嘛。 系咯， 平均计啊，所以可能你都 OK 喎，系咪啊？但系当你夏天嘅时候，你又会开冷气噶啦。 系啊，唔系佢有第二啲嘅，好笑嘅呢个咧，佢唔会寄张账单俾你咯，佢会用电子邮件嘅方法。 哦，通知嚟啊？ 系啦，佢话就会悭翻少少，佢就唔会邮递噶啦，咁样。 哎呀， 系啦，用呢个方法嚟帮你计咯。同埋咧，佢哋每年都会有搞嗰啲咧，即系譬如话表扬嗰啲话低用电量家庭啊。 系啊。 系啊，咁我冇份啊，佢冇表扬过我啊。 你可能未够悭。 我有喎，因为咧佢你 有， 其实你哋唔系佢，我唔知佢点样有冇啦。我记得佢赞过我嘅，咁 赞你乜嘢啊？ 乖， 即系唔系啊？佢咧 准时交电费，乖。 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你哋嗰张叫电费单啊？吓，正正式式咁样睇过啦。我系有睇过嘅，因为咧佢咧有一个年度表咧，我个咧就系13579，即系两个月一次噶嘛个电费。咁咧佢就會對比翻咧，舊年咧、前年咧，咁你哋嘅用電量啦，有條巴一條深色啲，一條淺色啲就對比嘅。咁跟住佢話：啊，你好叻喎，你咧嘅用電量比舊年就少咗，同埋比上個月嘅對比又少咗喎。咁樣希望你加油啦，即係類似咁樣嘅。 有㗎，佢其實咧，如果你根據佢嗰個玩法咧，佢有嗰啲咩智能積分㗎。 啊，係啊，係 啊， 佢而家有個 club 喺度㗎嘛，咁啊俾你去換㗎嘛。智能家庭 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你比上個禮拜上一期咧，又慳咗幾多咧？ 係啦， 佢就會你可以儲到唔知幾多分，咁啊儲夠分咧，就可以換啲智能產品。 係啊， 即係啲超市禮券，超市禮券一樣啊。係啊， 嗰啲智能產品 都有嘅， 耗電量 係啊，都係要用耗電嘅。 唔係，佢有飲飲食食㗎。系啊，即系唔系净系买嗰啲电器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回赠。不过问题系，大家有冇去着重呢件事去做呢件事啫嘛？ 定系会俾佢呢件事咧，已经系冲昏咗我哋嘅头脑咧？ 咁好啦， 即系其实系咪应该再实际啲？咁咪唔好加。 如果俾大家， 你谂 住点样可以去即系最好做到点样？除咗减价嘅之外， 唔系因为咧，其实想减价咧，理由都好多嘅。除咗因为用户咧，如果普通家庭住户咧，佢就话喂，因为而家咧大部分时间佢要留 喺屋 企嘅时间 多 咗嘛，用多咗电，反而咧其实佢就嗰个开销压力大咗啦，佢就算想悭电都悭唔到。咁呢个第一啦。咁調翻轉喎，嗰啲商鋪咧，佢就話：我啊焗住開鋪，冇人嚟， 但冇生意。 係啦，燈油火蠟裏邊嗰個燈咧，咁點算咧？如果你可以， 大家都輸曬 咁，好似如果你有補貼就好啦，即係一個就想自己都唔用嘅，不過冇辦法。 係 啦，一個咧就焗住要用，你又唔減俾佢，所以有啲難㗎。即係你話對兩電嚟講咧， 咁所以呢8000万元嘅即係嗱中電咧嚇嗰個消費券計劃啊，如果將呢8000万點樣可以再幫下嗰啲嘅商户咧，尤其是。如果听阿豪仔咁讲， 钻木取火咧，信我，都系用翻钻木取火，可保平安。 或者企人哋嘅闸门口，量人哋嘅冷气。 唔系，用翻嗰几款啦，钻木取火，凿壁偷光，为地球出一分力啦。 光啊！ 心里没提起，但我怎么都再难忘记。到那一天可相遇你，都可算这生的福气。风光转眼是危机，历遍很多，知道无完美。是你始终看管我天地，叫我自由去飞，没追尾。来年如果世上爱念已经熄微，仍然能坚决地吻着你一双眉， 来日我到那样年纪，最灿烂晨曦都因你起。来年如果岁月要岸与海飘离，仍然能坚决地抱着你不分离。来日我要老掉垂死，不舍失去的都只会是你。星上问缘记，就算他生都要重逢你，是你始终看管我天地，世界上谁寂寞没距离。来年如果世上爱念已经熄微，仍然能坚决地吻着你一双眉。来日我到那样年纪，最灿烂晨曦都因你起。来年如果岁月要岸与海飘离，仍然能坚决地抱着你不分离。来日我要老掉垂死，不舍失去的都只会是你。来年如果世上爱念已经熄微，仍然能坚决地吻着你一双眉。来日我到那样年纪，最灿烂晨曦都因你起。 系啊，佢系古巨基，来年来日啊吓，嚟到十一点接近廿五分嘅时间啦吓。 好，好啦，我想讲一讲咧， 我哋好期待你开呢个新闻啊。究竟你问问几多次，佢先可以问到个重点出嚟咧？ 开 始 ，take one，take one， 问 有冇现代版嘅古装剧嗰啲延禧攻略嗰啲咁嘅故事喺而家嘅发生啊？ 好啦，有冇人明佢问咩？有冇现代版嘅古装剧？即系咩咧？ 延禧， 仲要有现代版嘅古装剧《延禧攻略》 嘅 剧情系发生喺现代。 系啊系啊， 即系有冇一啲宫廷戏嘅情节会喺现代发生？有《皆大欢喜》时装版咯。 或者睇下边啲国家仲有 皇 室 咯，咪就 系 咯。 系啦系啦， 你老家。英女王咪实有咯， 嗱佢话佢嗰啲好复杂噶，真系，你知唔知啊？嗰个叫做 英女王上身啊，上身啊，系啊。 算啦，嗰啲稍后再讲 个讲 啦。 好似知道咗啲咩？ 佢嗰啲姑奶啊，全部就英国皇室嗰啲嚟嘅，真系系。 啲又似佢嘅，真系有啲都。我话呢个太王系啦， 太王啊！ 大家知道太王而家喺边度啊？ 应该可能系啊，佢好似喺德国噶喎， 系啦系啦， 佢冇翻泰国噶喎， 系啊，泰王去咗德国啦，咁样，咁啊，佢喺八月嗰时咧，佢咧就赦免咗佢其中一位嘅妃子啊，呢个叫做斯莲娜。咁啊， 好多个噶，我唔知 啊。 系 噶， 佢用个名词叫赦免嘅咩？扮免咗佢系嘛？佢唔俾佢做 皇 妃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休 咗 佢 嘅叫做 赦免，系赦免佢罪行。 佢 系咪褫夺啊？ 系咯，佢 关唔关事啊？ 系啊，佢应该系冇咗个咸头。总 之系冇啦，系啦啊！但系咁样， 唔可以当赦免。 佢系九月咧，佢就复佢职。 哦，又复翻职啊？ 咁咧呢个咧啊，呢个妃子咧就系啦，好快恢复翻九月恢复翻佢复职。 O K O K。 跟住即刻咧，随即就飞去德国揾佢啦，系咪先？哇！佢但系 复职啊，去 系啦。咁啊，呢个妃子就 O K 啦，而家就黐住阿太王啦咁。但原来呢个妃子之前咧，佢仲有一个咧，第三任嘅太子妃，咁咧佢就即系好似咧， 吓， 即系佢有好多个老婆噶嘛，因为系啦系啦，咁佢呢个四十八岁咧，第三任嘅太子妃咧，佢真系好唔好彩，佢冇呢个阿斯莲娜咧咁好彩咧，佢 可以复职， 系啦，佢咧就惨啦，佢被 皇帝叫佢阿太王咧，你要削发为尼。 哦， 可以。 你去住庙，你要念经种菜修行。 哦， 吓，岂有此理 咁 样？ 咁咪武则天咯。 嗱，即系咧， 武则天嗰阵时咪咯。 系咪咁啊？ 武媚娘当日就系因为佢个佢本来佢个老公咧就系呢个唐高宗。咁就走咗啦，咁跟住呢然后就佢就削发为尼，因为呢佢就话咁你入住去嗰、那个即係庵庙嗰度啦， 係 啦，因为你要伴随住啊帝王佢都走咗，你老公走咗，咁后来先接返佢出嚟嘅啫。 咁但问题係呢个系帝王佢走咗，所以佢就自己甘心情愿去咗 嗰个武媚娘自己要求。 係啦係啦，佢自己要求。 皇室要求。 係啦係啦係啦。咁因为个皇帝死咗啦嘛，大家皇帝冇死到嘛，皇帝喺德国嘛，但係喺未飞去德国之前做。发生嘅呢件事，咁呢个48岁第三任嘅太子妃咧，咁点解会？我就想问啊，点解佢会被皇帝话 叫佢去做？ 你去住庙，你削发为尼，你念经，你种菜，你修行， 梗系俾咗顶绿帽佢戴啦。 啊， 系咪啊？ 啊，你觉得咧？ 绿帽啊？ 你觉得 咧？系咪啊？ 因为如果哦，定系如果系绿帽，佢应该连人头都不到。 系咯？点解贵为一个太子妃可以咧贬到去做尼姑咁严重咧？嗱，讲而家个吓， 但尼姑系好高尚。 咁梗唔系啦，梗唔系啦。喂，咁你有太子妃你唔做系咪先？你有皇后唔做，你做尼姑？ 应该俾人哋罚嘅。应该被人罚嘅， 系啦。 佢系咪乱使钱啊？ 衰啲，佢大笔钱就怕咩使钱 咧？我更正翻先，原来头先咧嗰个唐玄宗， 哦， 杨贵妃， 哦， 仲要咧唔系佢死咗老豆，唔系即系唔系死咗老公， 系 佢系话咧我要娶佢之前咧叫佢出咗去 出家先， 去出街咧过一过冷河，先至再接佢翻嚟。 即系佢还俗， 系啦，叫佢再还俗嘅。 咁复杂， 系啦，原来系咁样嘅，系啦系啦。 多谢纠正， 咁啊真系 系 好唔 自己纠正 ，OK， 乖啦。 好。 咁啊，点解会咁发生呢件事咧？咁哇，嚟其实做呢个太子妃咧，都唔系一件。即好古装，你明唔明啊？即系睇古装戏咧，你睇古装戏先会睇到啊。因为话说咧，呢个 宫廷斗争 呢个四啊，唔系又嗱，佢咁样喎，佢嗰个循序渐进呢个第三任太子妃咧，佢93年咧22岁，佢咧就喺呢个泰国咧嘅曼谷商业学院咧嗰度读书，毕业之后咧佢做咩啊？ 商业学院 就做 sales， 做银行 嗱，好似啲富豪咁喺嗰度撞到啦，系咪啊？佢毕业之后咧，佢入咗皇宫里面做侍， 做 女侍官喎，系啊，做女侍官啊，系啊，即系 考到系嘛？ 咁啊，当然要考啦，即系原来喺泰国里面咧，都仲有得咁去投考呢个工作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政府工啫。 咁做女侍官咧之后咧，嗱，佢好快手咧，2005年咧，佢就俾阿皇帝咧， 咁梗系啦， 翻咗个牌子，跟住咧， 容易亲近或者系容易邂逅到皇上 啊，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帮我同阿太王咧生咗个仔，咁之后咧同年咧就结埋婚添，咁其实好啦，系咪好 非常 之头， 系 啦，有一个妹仔，咁跟住咧就吓 变咗做 生咗个仔之后就系啦，就做咗太子妃啦咁样。咁点解会被贬到落去？哇！一嚟咧，明明已经上到最顶，跟住又贬翻落嚟做，仲要做埋削发为尼咧？ 唔系嗰个仔，唔系阿太王， 系佢嘅，又唔可以咁样，人哋有验证噶嘛。咁话说咧，2009年咧，阿太王咧开咗个私人 party， 你知佢好中意开私人 party 噶嘛？ 系 好多美女噶嘛，嗰啲系啦，嗰啲美女仲要攣住咁样行过去佢嗰度噶嘛。但系作为皇后咧，佢系跟一齐出席啦。咁出席之后咧。佢俾人影到咧，佢半裸上身喺度跳舞，条片俾人俾外媒仲要报道埋，所以你话个皇帝咩面子都冇埋啦。咁 唔系跌四面佛， 唔系啊，所以咧皇帝大怒啊，所以即刻同佢离婚啊，仲要废除佢所有衔头啊，仲要个仔都唔准见啊。所以一下之间就系因为嗰个半裸嘅跳舞片流传咗出去，跟住佢就变咗尼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宣布，香港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专属航班在今个月22日启航，两地旅客遵守一系列防疫措施之后，在抵埗后可获豁免检疫隔离安排，出行目的和行程不受限制。他说参加的旅客必须在出发前72小时内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測試，取得陰性結果，並在出發前14日內沒有到過新加坡或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旅客必須乘搭專屬航班，頭15日每日一班抵港，其後因應實施情況增加至每日兩班，每班機最多接載200位旅客，而旅客抵港之後需要經由機場專用通道再接受病毒測試，並必須在机场禁区内指定位置等候至接获通知检测结果属阴性，才可以离开机场展开行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今个月23日起，所有现时由内地返港可获豁免检疫人士，如果由陆路口岸抵港，需要持有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可以入境。陈肇始又宣布一系列收紧措施，包括后日起所有由中国以外地区抵港人士需要在酒店强制检疫，他们在登机前要出示本港酒店14日预订确认书，在抵港之后要在机场进行病毒测试，直到有结果后才可以离开前往酒店。另外，由极高风险地区来港的机组人员或海员要有两次检测，抵港后要等候检测结果。至于曾经到极高风险地区的外国领事或者在香港的代表，要由机构安排点对点交通，亦要在指定地点作14日检疫。而由非极高风险地区来港人士，亦要在出发前48小时接受核酸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四个较长期检测中心将在今个月15日，即星期日起正式投入服务，检测费用240元。他说为了应对紧急爆发个案，已经启动小区检测管理措施，包括在大埔停泊车辆、派发和收集样本瓶，在大埔广福村排球场和富善社区会堂外空地的采样亭都会分别延长服务时间到今个月12日和15日，希望做到市民愿检尽检。陈肇始又提到，有关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工作已经展开，准备工作接近尾声，以便做好监测和尽早切断传播链。政府研发的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下星期一起给市民免费下载，以便记录个人出入不同场地的时间，如果有关场地出现确诊个案，将会通知用户并发出防疫建议。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记者会说，目前有超过6000个公司型场地参与计划，市民到这些场地时可以用手机相关程式扫描设置的二维码，当离开的时候按程式的离开按钮就可以。另外，市民乘搭的士嗰阵，只需要在手机输入的士车牌号码，或者用手机扫车内的车牌位置，就可以记录所乘搭的士的时间，落车时再按离开。薛永恒强调，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会登记市民的姓名或者记录全球定位资料，有关记录只会31日内自动删除。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3点，跌49点，成交金额133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2.5跌32.5，阿里巴巴251.8跌23.6，美团278.8跌21.2，新洲国际134.5跌9.5，小米集团23.05跌4，京东集团302.8跌27.6。中国平安86.4升3，友邦保险87.7升7毫，比亚迪169.2跌15.3，汇控39.05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1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2，人民币6.59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342点，升437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5美元，卖出187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的香市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元和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的香市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元和路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这一段就挤塞，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这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我说不可以》。作曲洪家豪 Lias Camilla Bayrek Cecilia Nyquist， 作词林宝，主唱洪家豪。我知道，作曲蒋周，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共我不是同心，你怎么可做到？ Matt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dgar 江海嘉。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 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香港， 今日我哋嘅我们的有咩玩啊？ 我们的去翻我们香港的怀旧篇 啊，系啊，因为咧而家已经系秋风啦，即系已经系。其实立咗冬啦，好似 但你都好似夏天一样， 系啊， 个人热啦，冇办法啦， 好渴就你 咁咧，咁咧就嗰啲炒栗子味咧，真系走晒出嚟啦， 系咧、啊，所以我哋一齐去索下、闻下、食下， 系啊。 今朝早咧，我哋嘅风骚我们的同大家咧怀旧一下。嗱，而家咧都已经入秋啦，有冇留意到咧街头巷尾就开始多咗一啲咧炒栗子嘅木头车啊喺度叫卖啊？系啦，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咧，有冇令你回想起咧喺70-80年代嘅时候嘅香港咧？真系啊，要数翻咧70年代嘅时候咧，香港地咧已经咧出现呢啲噶啦，就系咧入秋之后咧。大街小巷或者喺戏院门口咧，就好常见到有呢一种咧炒栗子嘅木头车噶啦，就会听到咧佢哋炒栗子嘅声音啦，同埋咧亦都会咧见到一阵阵嘅黑烟啦。当然亦都有咧，哇，好香嘅栗子味啦，系咪？啊，真系咧谂翻起咧好多回忆啊！不过咧呢一种嘅炒栗子嘅车仔档咧，喺97之后咧都慢慢咧好似越嚟越少啦。点解？因为政府咧取缔咗所有嘅街边无牌小贩档，仍然留得喺街上嘅只有一啲咧系持牌嘅流动小贩，先至可以继续生存落去，继续经营嘅。而家咧谂翻起啊，每年嘅秋风一起咧，大约咧就系响9月中啦，去到咧第二年嘅4月中咧，都系属于咧呢啲炒栗子车仔档咧佢哋营业嘅旺季嚟噶吓。咁至于你话咧炒栗子啊，其实咧个功夫啊真系咧非常之多噶。其中咧包括咗，究竟喺边度揾啲栗子好咧？啊，啲老行专咧就话咧，山东嘅栗子咧就系几抢手下嘅吓，都会几常用嘅，因为话佢哋咧够粉香。咁至于喺呢一个嘅炒法方面咧，其实亦都咧相当之讲究嘅。嗱，起码嗰个嘅架撑方面啊，就一定要有呢个铁铲啦，要有呢一个嘅糖沙啦，系咪？仲要梗系栗子啦。咁至于点样炒法先至好咧？嗱，又系老行专话斋啦，先咧就要将咧啲栗子咧就倒入去嗰个铁锅嗰度，就加一啲嘅粗砂糖，令到栗子咧就唔好咁容易炒窿。但系咧，呢一种嘅情况咧，如果你食到个栗子系甜嘅话咧，就唔关嗰啲嘅糖事嘅。咁由于每次咧都会咧系加呢一个嘅糖嚟到炒啦，咁慢慢咧啲糖咧同埋呢一个嘅黑砂咧就会混合嘅，咁啊就会咧成为咗咧呢一个嘅糖砂啦。咁而炒栗子方面咧，真係仲有一个功夫要留意，就係咧炒一阵咧就要用细火去焗，因为话焗咧就会令到个栗子咧松化一啲。如果爆开咗咧就唔得啦，因为啲沙会走咗入去啊嘛。所以咧焗一阵又要再炒，炒完之后咧仲要搵个铁咧 罩呢呢係晾返起嗰啲栗子，因為吸走嗰啲嘅糖沙嘛。之後呢仲要將啲栗子呢係倒落去一個保溫嘅木箱嗰度，木箱上面仲要冚返一層呢厚厚嘅棉布啊，目的呢就愛嚟保溫。因為栗子尤其是係炒栗子真係要趁熱食先好食㗎。 已经想食啦，已经想食啦。 有冇啊？有冇见到啊？街头巷尾，虽然咧就真系比起以往嚟讲系少咗好多噶啦，都唔系咁容易揾到吓。咁但系有一啲嘅档口咧，就真系固定咧，永远喺某一啲位置嘅。譬如最近我哋就九龙塘。嗰個 喺邊度啊？九龍塘 港鐵站， 港鐵站 啊， 一上嚟地面係啦，喺嗰個紅綠燈位嗰度咧就有一檔嘅。 我屋企附近咧就有喺便利店門口咯，即係佢都係咧相對嗰個地方個位置寬敞少少，即係唔會話即係太逼仄嘅。咁所以我啲細路咧，佢有陣時經過嗰度咧，佢而家就算得嗰幾歲，佢都會記得就媽媽想食嗰 啲。佢知嗰啲係咩啊？ 係啦，但係佢唔係食炒栗子喎。我啱啱想話咧，炒栗子佢仲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總係會有賣埋番薯啊，同埋鵪鶉蛋嘅。佢係一開三嘅，即係我啲僆仔咧，佢咬栗子又未咬到咧，但佢就會記掛住嗰啲鵪鶉蛋啊，嗰啲咁樣咯。 其實咧，呢一個嘅車仔檔咧，即係炒栗子嘅車仔檔咧，佢唔單止話栗子係嗰個嘅主打啦， 主打 咁佢都仲有其他啲配搭嘅。頭先阿豪仔講嘅就係、是、通常都會有埋煨番薯啦。 係啊，嗰陣味反而咧，我覺得係嗰陣煨番薯味咧，引到你個鼻咧就中咗埋去噶啦。 係咪糖心啊？ 係啊， 係係但係炒栗子嗰個味道咧係多好多 嘅，因 為佢真 係 係啦，因為煨番薯咧佢係焗喺一個桶裏面噶嘛，咁但係炒栗子嗰陣煙咧，哇！一到冬天你就覺得哇，我 同埋佢不停炒咧，啲聲咧直情喺度就出嚟， 跳沙掌咁樣 正啊！嗱，咁除咗話係有煨番薯啦，咁佢仲有咧就係頭先阿豪仔有講鵪鶉蛋啦，咁另外咧其實佢仲有通常咧有賣埋其他即係周邊嘢添嘅， 仲有咩啊？ 嗱，你有冇見過佢會賣埋呢一個嘅撒花生？ 撒花生 係啊， 可能有，不過少少啲 係 啊， 係 啦，有一啲係賣埋呢個撒花生，仲有咧就係而家呢個就真係好少啦。會賣埋呢一個嘅銀杏啊。 哦，即係白果， 係 呢個真係少見啊！呢個真係少見啊！真 係係啦，因為咧就而家真係少咗有檔口咧係連埋呢個銀杏咁嚟到去賣啊嚇！ 咁點食啊？炒銀杏啊？ 佢係焗咯，都係。 即係我當平時好少咁樣食法喎，即係我成日都係苦碌蛋糖水裏面加落去嘅喎。 真係啊，炒都係炒㗎， 都係炒 嘅。 哦，咁然後就咁食啊？ 我聽下苦碌蛋。 係啊，苦碌蛋咯。 咁啊，鵪鶉蛋我都見得多啦。 鵪鶉蛋多嘅，鵪鶉蛋同番薯 都有， 雞蛋都有，孖住一齊 都有。 有係啊。 仲有一啲咧會賣埋核桃嘅。 合桃 系啊，有合桃卖噶。 咁点样啊？即系佢都系焗啊，定系？ 佢都系炒起咗，我啊未见过卖合桃。 合桃 咯， 我都见少。 我 系试过 卖撒花生咯，连埋。 我唔知啊，即系咪个个即系每个区嘅炒栗子嗰个车仔系咪都系一致嘅咧？ 嗱，嗰啲价 有啲似 系 喎， 嗱嗰 个 桶啊，嗰个木桶啊，因为佢都要落喺嗰度炒完啲栗子咧，就会摆翻喺个桶度焗住佢噶嘛。 嗱，有一啲嘅分析咧係咁樣嘅，即係一個咧， 即係按地區 本 嗰個車， 一個基本嘅呢個炒栗子車仔 喺度啦。 有咩咧？ 有個黑大鍋咯。 我哋想象下，左邊咧就會放呢個番薯啊、雞蛋啊、鵪鶉蛋呢啲食物。 係啦， 好啦，喺佢嘅 右邊 下邊咧，下邊咧就會係放嗰啲咧煨番薯嗰個炭爐。 OK， 好啦，架車仔嘅中間咧就一定有個生鐵鍋啦，同埋咧生鐵鍋下邊就會有個爐啦。就 係 嗰個火水佬啦， 係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會咧喺側邊咧擺埋一個木箱，呢個木箱咧 就係裝栗子嘅咯， 係啦，就裝栗子，同埋咧就會有埋啲紙袋咧，都係攝埋喺個位嘅， 係黃色紙袋啊。 咁呢個木箱上面一定會有塊厚布咧冚上去嘅，係愛嚟保暖， 係愛嚟保暖嘅。 咁呢個就係佢嘅格局啦。即係如果你要拆局嘅話咧，就係咁樣咯。係 啊，咁我見過咧有啲訪問，譬如話有個街坊咧，嗰啲阿叔咧就成日喺裕民坊嗰頭賣栗子啦。咁佢話咧幾樣嘢好正嘅就係嗰個橙咧又重啦， 係啊， 即係又大枝啦。佢嗰陣時有啲記者訪問佢咧，佢話你試下，你拎都拎唔起啊。跟住佢就話啦，阿叔炒咗幾十年，睇下有冇肚腩嘅，係冇嘅。 但係我見過係有女士。 做開檔嘅。 我見親就夫妻檔嘅。 係夫妻檔， 好多夫妻檔。 即係嗰啲上年紀嗰啲。 個老公就真係係咁炒，係咁炒咧。即係佢翻到屋企就俾老婆炒啦，佢喺出邊就自己炒啦。 我見過就喺 俾老婆鏟 嘅。係啦，冇錯。 有一檔咧喺花墟啊，太子 花墟嗰個係人都識㗎啦，因為咁多人喺嗰度。 花墟嗰檔我見過就係可能是頭婆啦，就係自己炒嘅咁樣。咁我都有幫襯過佢。 同埋佢話而家咧，原來啲檔口咧係用機械臂嘅。 咁但係呢一種咧就唔好咯。 但係佢話冇計啊，譬如話呢個頭先訪問嗰個余文芳阿伯咧，佢話佢就嚟都隻手都拎唔喐㗎啦。佢話佢可能都要慳力咧，就要用機械臂，但係佢自己知道咧係冇咁好嘅。 喂，但係咧睇即係報章訪問咧，有一個人啦，佢咧就廿零歲啊，即係唔係佢唔係廿零歲，佢咧三十幾歲。咁咧佢話 廿幾年前係嘛？ 佢話九歲開始，佢已經喺觀塘樂華村咧開始炒，一炒就炒咗廿七年。咁咧點解咧？因為佢哋三代。都是炒栗子的， 有一些朋友 呢，他60年前就已經是開始在窩打路道開始炒了，他說炒大他一家幾好。 有一些的位置呢，即是我們會一講就講到，哪裡就一定會有，但其實呢，如果真的想找齊的話呢，都真的挺難的。但是呢，竟然有些可能是喜歡吃炒栗子的朋友， 他們很知道 將港九新界啊，各區咧炒栗子車嗰個出沒嘅地點咧，都有一啲分享喎。 好好好， 喺網上面咧都揾到一啲分佈嘅，話香港區咧，譬如喺上環嘅永和街啦， 係 銅鑼灣洛克道啦，有一檔啦， 係 港鐵天后站 A 1出口啦，新光戲院外面啦，港鐵鲗魚涌站 C 出口啦，咁你話香港區？ 咁都有幾多檔嘅喎？都即係起碼六檔 咯，嚇，就係得呢幾檔喎。 譬如太子咯，太子火车站嗰、那个叫做旺角火车站啊，佢喺楼下嗰条天桥位咧都仲有噶。 哦，咁系咪即系花墟嗰档推推咗去嗰度噶？ 咁、我又唔知喎、 即系推来推去嘅啫。 我真系唔知道，我对 面马路嗰个楼梯下边。 系啊系啊，即系总之你即系花墟嚟嗰度。 我都系花墟嗰度推过去嘅 咩？ 系咪嗰档啊？ 唔系啊嘛， 其实分唔到我唔到，我真系唔知道。 你讲紧洗衣街定系太子道嗰个啊？ 佢系唔知啊，上面就系、是、火车站系咯。 哦，下低有一檔， 係啊，有㗎， 我知你講邊檔啊， 係啊， 我知你講邊檔。 咁即係咪嗰檔都 唔 知？ 唔係嗰檔嚟㗎，同花墟嗰檔唔同啊。 嗱， 新界區咧都係好少嘅，就係得葵涌運動場附近啦，屯門良景村巴士總站，有報咧話喺大埔運頭街、港鐵粉嶺站、沙田運動場、將軍澳唐俊街咁樣，咁就新界區啦。咁九龍區啊比較係多啲嘅，會讀曬會唔會好多？ 咁大概啦， 抽啲嚟讲下，嗱，美孚巴士总站啊，仲有呢一个咧系， 你讲区份咪得咯，唔使讲 exact 嚟嘅系咪？ 哦，咁我谂住揾佢嘛， 其实你哋两个拗得嚟，不如讲咗佢啦。 仲有呢、這个港铁黄大仙站、佐敦南京街、呢、這个观塘骏业街桥底等等， 系 OK， 系啦。 好啦，知唔知而家嘅价钱？番薯架 系咪 番薯架？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啊！ 一磅 系佢 点 磅计嘅？佢点磅计嘅？黄心番薯18磅，嗱，紫心番薯20。即系唔知仲而家最啱啲有冇加价吓？ 我谂一嚿 有啊！我而家呢度有个加价价 噶， 有个加价价，因为有一个系两个礼拜前嘅咧，一间先读，读咗特别消息先。 系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话俾大家听吓，就沙田乡事会路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好运中心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啊！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重复一次，沙田乡事会路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好运中心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大挤塞嘅。 哦 ，OK， 好，大家留意住啊。喂，但我想话咧，价钱唔系太过贵噶，原来都 栗子定系乜嘢？ 嗱，我见到啦，嗱，头先我而家睇到嗰个价咧，就系咧18黄心番薯、紫心番薯就20磅， 系 咁咧。大雞蛋10三隻，咁咧跟住咧就鵪鶉蛋18隻，咁啊仲有頭先你咪話有銀杏嘅 銀 杏嘅，咁啊佢啊銀杏炒栗子40， 係啦兩嚿喎， 原來佢係撈埋嘅 兩嚿喎。喂，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有冇呢個幫襯栗子車仔檔呢啲 有 回憶？ 我咪话而家喺楼下嗰度咯，炒栗子会。 你剥嗰个栗子叻唔叻噶？ 唔叻啊！ 我都系， 系啊，有阵时都搣到烂晒。 其实咧，好憎剥栗子嘅，亦真。即系你每次咧，一系用牙咬啊咬，牙都崩咧；一系咬到烂晒咧，撩啊撩佢咧，你整到自己嘅手指污糟晒。 系啊， 同埋食完啲指甲咧，会有嗰啲。 系啊，十黐黐控嘅。 你成日都觉得咧，佢闻就香啲咯。 系啊，食落口咧。 即系你自己食落口麻烦啲，我中意食番薯多啲嘅。 系啊， 我中意。食煨番薯啊！ 但系咧，你话喺呢个入秋之后咧，冬天咧有阵时喺街上面咧，你买咗一包咁样嘅栗子咧，暖粒粒咁样揸喺手咧， 系啦，似暖袋作用多啲， 都好正的。 我记得以前睇嗰啲港产片电影咧，成日就会话咩啊冻冰冰咧，咁啊女仔约佢睇戏嘅时候咧，就买包炒栗子咧，跟住佢就即刻 攞 住啦，阿娟啊，你攞住啦，跟住我就话多谢你啊，才哥咁样，跟住咧就 以前嘅暖包 系啦，就攞住个暖包咁样咧，然后个男仔自己就，哎呀！你快啲啦咁樣，然後就才哥咁你啦，哎就唔使啦咁樣，哇！然後就大家揸埋隻手啦， 係啦， 哇就好開心噶啦。 問題係栗子點樣開嚟食咧？你哋 咪用牙咬咯， 我會攞手盡量搣佢咯， 但係好容易好腍咁樣。 我喺網上面咧就睇咗啲方法咧，咁 有冇神器啊？ 嗱，佢就暫時係冇神器嘅，我見到佢咧冇嚟神器嘅真係。咁我見到咧就有啲人咧就買咗翻屋企嘅，就唔喺街食嘅講緊。咁買咗翻屋企嘅時候咧，咁點咧？佢就話用兩把刀。 O K。 係啦，一把刀，因為佢栗子係佢唔平穩噶嘛。咁咧佢係用一把刀係固定佢，即係你總之喺佢中間位置，你得咗佢刀先 hold 住。咁跟住弄定一把刀咧，就喺佢上面喺度戒咯。咁戒嘅時候咪又會一開二咧，係啦。咁你話哎呀，我屋企冇兩把刀喎咁。咁佢就話咧。就會用一個叫做汽水蓋咁嘅 size 咧，咁喺個蓋咧就啱啱好擺咗一粒栗子啊，就固定咗佢。跟住咧你就固定咗佢時候，就又做一刀就劈落去，咁你就可以劈開佢。 撬開佢。 嗱，咁我呢幾個方法勁好多啦。 點啊？ 佢 分別有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想炫耀追女仔類。即系你，如果你譬如话，哎呀，终于约到阿娟妹啦， 手指功， 佢手指功有技巧。佢话咧，原来就唔可以用你嘅手指功， 系咪要哼佢啊？系要用啊，嗱，俾我威一次啊，咁样。 系要用两个手指功， 两只手。 咁咧，佢点做咧？佢话用你两只拇指嘅指头咧，就揿住栗子尖个位。 系。 咁然后咧， 咁圆噶，去边度搵个尖位咧？ 佢应该有噶，佢有相对有个啱啱好突咗出嚟噶嘛。 有啲有，有啲冇噶。 佢话咧个壳咧就会喺你两只手指功揿住嘅。嗰個位置數面咧，好似冰山劈開咁樣劈劈劈劈 啦。哦，即係擠殼頭一樣。 然後咧，你左右一搣咧，佢話成個殼就搣得開出嚟噶啦。 咁有型。 係啦， 咁啊唔該你，如果真係咧喺女仔面前認威，揾啲尖佢。 冇錯。咁佢話咧呢個最叻仔咧就可以喺女仔面前就話：得啦，娟，等我幫你嚟啦，一剝，哇，你好犀利啊！其實我 你都食一粒啦。 係啊，我唔止剝殼叻嘅，我剝。好啦，呢個係得招。係啦，剝牙都叻嘅。第二招咧就係。一个胶袋就搞掂， 胶袋， 我讲啊胶袋，套住嗰啲栗子，跟住喺度抌抌抌抌抌抌佢， 冇错， 系啦。 原来佢话真系咧， 佢就会碎啦。 佢话个大概啦，即系佢啲份量咧，佢就譬如你攞十粒到，就攞到个包胶袋咧，笠住佢，然后绑实个胶袋。咁跟住点做咧？佢话咧，将你个胶袋咧，好似流星锤咁样咧，哼喺个台度。 哦，真系发发发发发。 但系佢咁讲嘅，计组数啊，敲五下好啦，多都唔好太多。 系啊，多碎晒。 砰砰砰砰砰几下，五下好。佢话咧个壳就 冇反应， 咁我只手痛啊咁样，系啦。咁佢话咧个壳就会裂开噶啦。不过佢话咧，你千祈唔好太大力。佢如果唔系就会变咗菜哥啊，变咗栗子碎喎。 系啊，食唔到啊。 系啦， 我哋攞嚟做肉嘅。 系啦，同埋原来有栗子刀噶。 吓，即系神器啊！ 专门有栗子刀噶。 佢 话咧， 系一把圆圆地，即系唔系我哋平时嗰啲叫 做似茶牛油嗰啲刀啊。 佢得文字描述，我睇唔到个样。 佢会唔会系好似嗰啲咧？食蟹嗰啲钳咧，摄一粒栗子落去，跟住啪喺中间摄入去，一 click 吸咁佢又开咗嗰啲啊！ 我唔知啊，因为佢话咧，如果你真系买唔到嘅话咧，佢话原来咧 栗子神器 蟹钳都得噶。 哦，咦得真系。 系啊，我嚟仲一拍拍拍咁样咧，一样系可以噶，即系拆蟹钳嗰个神器啊！ 有位家嫂话系啊， 佢话咩啊？ 可以用蟹钳啊， 哦， 嚟到钳栗子。 咁 即 系屋企嗰啲万用刀都得啦，即系厨房用嗰把咧。中间有个窿位嘅，唔可以钳佢咯。 再唔系，我俾多个 tips 你啦。咁你想罚你老公、罚你男朋友咧，唔好跪洗衫板，唔好跪玻璃啦。 擦栗子壳啊！ 系啦，唔系跪栗子壳啦。应该佢唔会似一跪落嚟啪啪 茶咁样老婆起得身未啊？未得啊，我想食多两粒啊，咁样。 呢、這个秋冬啊，可以食栗子啊。 喺学校短时间爆发，认为系反映学校守得唔稳阵。对于新型肺炎疫苗，何柏良话，连同辉瑞药厂，有大约十间药厂嘅疫苗测试已经有一定进展，而辉瑞所采用嘅核酸疫苗，即系以基因刺激身体嘅新技术，以往并冇喺疫苗使用，相对传统疫苗嘅安全性仍然系未知之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单日新增超过20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再多1,535名患者死亡，是近几个月以来最多。辉瑞药厂有份研发的疫苗初步显示有效率达90%，公司最快下星期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应用。申請應急使用。衛生部長阿扎說，政府由今個月底開始，每個月會獲得2,000,000劑輝瑞生產的疫苗，目標是在明年一月底前為所有高危人士接種，包括前線醫護人員和老人院的長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50%左右，正12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8点，跌22点，成交金额14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3蚊，跌32蚊；阿里巴巴251.2，跌24.2；美团277.8，跌22.2；新洲国际133.8，跌9.7；中国平安86.6，升0.5；小米集团23.1，跌1.35；京东集团303.4，跌27蚊；比亚迪股份166.6，跌17.9；友邦保险87.95，升9.5；汇控系39.05，升1.3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92，瑞士法郎8.482，澳元系5.673，加元5.955，新西兰元5.346，欧元系9.1721。每百日元對港元7.3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5,330点，升424点。港金現價報17,390蚊，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0.56美元，賣出1,881.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沙田咧有宗严重嘅交通意外，咁啊需要全线封闭啦，影响到一大挤塞噶。位置就系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好运中心对出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街，咁亦都影响到大涌桥路左转翻去沙田乡事会路咧就挤塞，龙尾喺愉城苑。另外元和路右转返去沙田乡事会路挤塞，龙尾喺德口街呀。咁重复多次啦， 沙田香市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好运中心对出，由于有严重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大挤塞。而家沙田香市会路去翻港铁站方向，龙尾就喺沙田围路近住沙角街。咁大涌桥路左转翻去沙田香市会路挤塞，龙尾喺愉城苑。元和路右转翻沙田香市会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喺德口街。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在网上搜寻一些资料咁样嘅，咁新嘅 Google Search On 咧，佢就提供咗一啲新嘅机械学习同埋 AI 嘅方法咧，去帮助你揾嘢。例如咧，佢会将你搜寻嘅字眼咧分段，大家系咪觉得好方便呢？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鲜花、钢琴、微黄的灯光，一个唯美的画面就这样就诞生了。 越走我越走，那也心痛，每夜一个转，枕头被装着你起哄，越走越远，转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零碎一点踏走，时空扭斗转几圈，从我在碰。 阿妈今次在 MV 入面饰演一位暗恋钢琴老师的少女，配合歌词入面所讲，宇宙之中两条不同轨道等待浪漫相接。作曲编曲监制苏道哲，填词黄伟文。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林欣彤《次元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哼，四隻花啦，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呼吁电话，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因为今日系 拍三，玩乜嘢？ 猜猜我是谁？ 今次猜咩咧？系咪好似上个礼拜咁添食啊？ 系啊系啊，我哋叫做再下一城啊，系啊。 我哋啲听众咧可以一齐参与嘅，你可以考翻我哋转头都无人欢迎嘅。 好啊， 系 咪 系？ 即系嘅中港台 系啦， 嗰啲电影名 嘅译名 嘅译名，究竟系啊？系睇你点出啦。你记住，你哋系。讲嗰套戏嘅戏名，究竟我哋 唔好讲香港个版本嘅，就我哋估翻系即系香港版本嘅咩名？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哋上次都同你玩过几次，譬如话嗰、那个大陆译名就叫做《麻雀变凤凰》。 系啦，咁究竟 咁原来边一套嘅荷里活电影咧？ 月 俏 佳 人 Pretty Woman， 即系咁样玩法嘅。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答问题同埋出问题嗰个都无任欢迎嘅吓。 系啦， 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冇听？ 转咗， 转咗啦，转咗啦，即系我哋转到第二个话题先。系啦，有冇听过咧？有一个叫做 I long 指数啊， 真 I long 系啊，即系嗰个 I long 咧， 系咪真系似嗰啲咩唇膏指数或者系汉堡包？ 系啦，似系呢啲咁样嘅巨无霸指数。 I long 指数 系啊，因为嗱，以前咧你听巨无霸指数咧，即系可能话啊，究竟呢一个城市嘅物价，佢嘅消费水平，可能话哦，佢个巨无霸原来唔知26.5嘅。哇，嗰度咧18蚊嘅啫，咁你就大概知道咧佢哋嗰个收入 水 平， 系生活指数。 系啦，咁而家咧，就有人用咗呢个咧叫做 I long 指数咧，佢量度啲乜嘢咧？佢就系去量度，即系当我哋想话咧，譬如我哋三个人各自做唔同嘅职业，又或者我哋身份都唔同啦，有个特别尊贵啲噶嘛个价钱。 系。 咁我哋平 即系睇型号啊？ 唔系，我哋平时咧，你可能咧 有几多个人 好难好有概念咧，就话。究竟彭爷人工多我哋几多咧？ 系咁就睇佢 I long 指数，睇佢用咩 I long 型号啊 ？I long 型号就 佢用一个固定嘅 I long 作为一个量度嘅指数。个玩法就 系 话，哦，彭爷梗 系 有钱啲啦， 嗰啲啊， 唔系啊，佢想买一部 I long 咧，佢做两日就买到部 I long 啦。 哦， 贵 几 钱啊？贵花钱 啊！半年都未买到啊！ 哦，你系谦啦，你买好多部咧，你四日半到啦。哎呀，豪仔最阴功啊，要五日啊，咁样。 哦， 系啦， 即系我哋香港人要一世唔知唔饮唔食先可以买到楼咁样 系 咪？ 系啦，即系你谂下呢个咧，好容易讲。如果你要俾外国人知道咧，你哋香港有几惨啊？哦，我哋咧嗰层楼咧500万啊，即系有几辛苦。 即系我哋买100部 I long 先得啦。 系啦，咁你话。俾人听，我哋香港人咧要唔饮唔食咧，三年先上到车，佢就安明晒啦咁样。 霍智 生系啦，即系咁讲吓。好啦， 三十年啦， 真系好啦。 新一代 咁而家讲紧个 I long 咧，佢就将佢同咧唔同行业嘅收入咧就挂钩。哇，即刻移民咗几多啊？ 咁啊系啊，因为大概大家知道咧嗰个价位系咩啊嘛。 同埋你好似嗰 个 即系嗰个咧贫富悬殊咧，即刻就好清晰咁话俾你 听。可能咧大家都话哦，我可以买到12嘅即系而家最新啊， 12啦，冇错系啦。 咁啊，跟住咧我 成10000蚊噶都。 听我讲啊，两日就搞掂啦。佢话吓你两日啊？咁我哋都要睇下，你究竟係64啊、128咧，條 5？冇錯，冇錯，係啊， 有冇呢啲嘢㗎？ 有分㗎，有分㗎， 冇雙頻㗎，係嘛？ 咩啊？我唔係講雙頻啊，即係我話佢有幾多 激數啊？ 幾多激數？刺激數好冇？ 係啊， 係 啊， 係啦。佢就話咧，譬如話呢個12裏邊64激啦，咁咧佢就每部咧就差唔多6799蚊，佢就當係一個即係入門版咯。係 啦， 咁你就可以我嚟計數啦。 你幾多個人工可以買到？好啊，彭仔， 啊、 知唔知道你日薪有几多啊？ 日薪就难以啦，系咪先？ 好啦，讲啲乜嘢？ 唔好讲呢啲。好啦， 十日买到有啲人啊。 香港究竟如果同我哋先从大角度去睇啦、 啊， 香港咧同世界其他城市相比嘅话咧，你觉得我哋系属于咧一年之内咧系属于买得多 I long 64 G 嘅地区啊？定系我哋已经跌到去低嘅地区咧？ 一年 系啦， 佢 有好多划分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用大格局咧，即系话你哋呢个城市嘅人咧，一年里边可以买到几多部 I long， 即系年均收入，年均收入。 叫 example 啊！ 哦，有， 你俾一个数字我做个概念先。 哦、好啦，我哋都好熟悉嘅，譬如话哪里会是过天堂嘅新加坡， 系 佢哋嘅年全职年薪吓、啊、平均咁计咧，新加坡呢笪地方咧，佢哋系一年可以买到43.8部 I long。 43.8部咁少？ 系啊，一年可以买到喂64G嗰只6700几蚊 噶，6800蚊咯。 一年可以买到43。 你讲一 个 人啊？ 系啊，每一个人咯， 一 个人啊，即系佢嘅年收入咧，佢可以买到43.8部 iPhone， 你当44部啦，容易计啲啦。 系 啦， 嗱，44部 呢个就系新加坡嘅指数啦。咁如果你 佢嘅年薪啊？ 系佢哋嘅当地人均嘅收入咯，每年咧佢哋可以就买到40几部 iPhone。咁你想知道佢嘅价钱？高即系佢收入高低， 其实都 OK 嘅呢个指数，佢成25000蚊个月嘅。 系啦，嗱，依个就比较啦。咁、你觉得香港我哋系喺边个位置咧？真系， 哎呀，我哋贫富悬殊都好大差距。 所以佢而家就讲平均咯。 我知啦，所以系咪要拉个云咯？ 系啊， 44部。 我谂我哋买唔到44部啊。 我都觉得买唔到44部。 我谂我哋买到20部 。喂， 唔系唔得，唔止， 又太细啊， 系太少。我谂我哋买少佢几部啊，38啦。 OK， 点解你哋冇人觉得我哋嘅收入系高嘅？ 系高过佢啊！ 但系中位数讲紧人均， 嗱，佢而家系咁计嘅， 系咯， 佢系讲紧全职年薪啫，即系话大概每嘅嗰个地方嘅年薪 咧。哦，全职年薪咁啊唔止啦，我 真系唔止啊！佢唔系讲紧人均中位数啊， 即系唔使计埋嗰啲叫做可能打 part time 啊， 即系我哋三个里边咧唔使计我哋啊，可能系 系啦， 全职 就 计你咋， 计我咯， 净系计棚仔嗰啲嘅话咧， 50部。 50部少百部啊，50部太少啦，真系估唔到啊！我哋如果咁计嘅话咧，我哋喺佢呢一个城市排行榜里边咧， 啊，我想再估，即系如果50部都唔得嘅话， 50部系要少噶吓。 我知我知，咁少唔少到100部先？ 少唔到100部， 少 唔 到 100部，少唔到 70啊？ 70争0.5部就得啦。 哦，69.5。 69.6部啊！我哋系可以咧喺佢个城市， 差唔多70部啦。 系啊，我哋喺个城市排行榜里边咧，我哋咁样都位列第二位啊！ 哇，第二位全球啊？ 喺佢系啊，全球啊。咁咧，佢个比较咧，即系当然佢揾啲指标嘅大城市啦，譬如深圳、上海、北京啊、马德里啊、米兰啊、新加坡啊、伦敦啊、巴黎啊、慕尼黑啊、悉尼啊、香港同埋纽约。 哦 ，OK， 我哋系仅次于纽约， 我哋差唔多40000蚊一个月咯。 系啊， 差唔多40000蚊。 佢用一年嚟计咯。 我知，咁你摊分12个月啊嘛，咁你咪更加清楚咯。 差唔多咯。 系啊，但系唔同噶，因为原来咧，你用年薪嚟计嘅话咧，同埋你用月薪咧，你一拉匀到每个人个月薪咧，我哋就急跌啊！先听个特别报告先。 好， 好啊，特别交通消息。沙田乡市会路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好运中心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影响到大埔公路、大涌桥路、元和路往沙田乡市会路挤塞，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重复，沙田乡市会路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好运中心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影响到大埔公路、大涌桥路、元和路往沙田乡市会路挤塞，留意。 好塞啊！今日嗰度位，头先听到阿 Didi 佢话嗰度即系 全线啊嘛， 系啊，又话有货车，又电单车，定唔知乜嘢咁样， 的士， 系啊，好危险啊！嗱，咁啊，再话俾你听啦，即系如果佢一计翻咧，我哋用港人每月入息中位数咧，呢个就变翻每月啦，因为头先嗰个成年嚟计咧，佢就有人会 数字会唔同 嘅，争好远啦，因为原来我哋咧香港人嘅月入中位数咧，系得19000蚊嘅啫。 哇，49000蚊 就系啊！因 为 你用成年啊嘛，其实佢唔系用 咧，有 bonus 有剩嗰啲啊。 佢话如果你一用咧，就其实你每个月大概赚几多咧？咁我哋一拉匀咧，原来就得翻19000入息中位数。 佢拉匀系拉埋嗰啲叫做最 part time 嗰啲啊，唔系计 全 职啊。全 部都系啦，冇错啦，佢而家 part time 都计埋，因为头先嗰个全职年薪。 系啦，明白。 系啊，咁啊得翻19000咧，就即刻急跌啦。 哇， 咁啊 少咗3万蚊。 少咗30000蚊噶啦。咁 其实我哋咧有好多人系冇长工种。 或者我哋嘅收入真係好低， 好明顯睇到啦。 係啊，嗱咁然後咧，大家最想知咧，可能就話咁，我哋各行各業咧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實就好容易理解啦。佢就用咧呢一個，譬如話iPhone 12裏邊咧最 cheap 嗰個版本咧，譬如話最 cheap 最平。系，佢仲有个 mini 版嘅，即系可能会再低级一 格。12 mini 啊嘛，有啊， 系啦， 再平少少嘅。 咁如果最平嘅话咧，佢应该激素少啲咯， 唔系佢个光细啲啊嘛，个 size 细啲咪，咁你啲材料细少啲啊。 系啊，嗱，咁咧佢就咁多个行业咧，佢就用你要工作几多个钟头先可以买得起。 工作 好型 嘅 呢个真系， 几多个钟头？ 即系好似做 survey 一样。 系啦，咁俾个指标你啦。佢其中一个咧，譬如话如果你 系 做金融保险嘅，当然就最多啦。佢平均咧就系唔使我睇下先，佢真系太少啦。 40多个钟头咧，就已经可以买到一部。 即系一个礼拜唔使。 系啦。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到啦， 一个礼拜使唔使？ 因为 你计工作时间， 每日八个钟， 唔系你要计工作时间啊嘛。 系啊，佢而家呢个工作时间 咯，8:40。 系啊，40至50个钟头咧就买到一部即系iPhone 12嘅 mini 版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哇几潇洒，你唔见咗嘅话咧，得你等我。 我一个礼拜已经赚翻啦。 一个礼拜到佢就赚翻啦，咁样。 好有型啊！我觉得你咁讲。 系啦，咁然后其他嗰啲如此类推咧，譬如我哋呢行系属于咩咧？ 我 哋而家呢一行。夕阳行业啊，好唔好？我哋算唔算系专业类别啊？ 系算噶啦，你拣唔到嘅时候就拣呢个。 因为佢有一个地产啦、专业啦，及唔知呢个类别咧。 当我哋专业啦，好冇？ 系啦，专业咁商品服务啦， 少少啦吓。 系啦，我哋咧就要工作58个几钟头咧，先至能够买到啦。 58个几钟啊， 五十八个钟咪嗰部系6000几啊？如果 mini 版嘅 ，mini 版唔使咁贵啊嘛？ 定系五千几啊？ 头先你讲个六十几 G 嗰个先至系 系 mini 版个几多钱噶？ 咁应该少过6000啦，系咪啊？ 少过，睇下先。 当系啊， 系啦。如果你用普通12嘅话咧，如果用12啦，咁我哋就系要66个钟啦。我哋66个钟就买到呢一部呢、部机啦，咁样。然后最阴功嗰个咧就系做住宿啦、膳食服务嗰啲咧。就要92个钟先可以买到一部， 好明白啦，即系都好睇到咧嗰个工种嘅收入咧嘅时薪啦，或者系嗰个工作嘅时间咧几长几短。 佢哋通常计咧最讽刺嗰啲咧，通常就系话你系做嗰个电话生产商嗰个咯。记唔记得嗰阵时佢哋话富士康啊？ 富士康咁点咧？咁佢有啲 富士康佢哋嗰啲咧就话佢 人好惨， 佢唔知点样不眠不休咧，做好耐咧，佢都买唔起佢一部。佢裝嵌出嚟嘅手機啊嘛， 但係我哋即係佢生產完啊，咁嘅，但係我哋啲人咧就可以用幾日啦，或者幾分，有啲人用幾分鐘幾巴閉 嚇。係啊， 我幾分鐘已經買到啦，啱啱又賺咗啦咁樣。 所以，我覺得咧，以後如果大家真係仲好八卦咧，呢個統計有最得一個好處嘅啫。 乜嘢？ 大家成日好八卦，想知人哋有幾多錢人工咧，你又唔好意思問啦，人哋又唔想講俾你聽啦。 我就要幾多日？ 系啦，你可能就可以 用自己日薪咁计。 系啦，你可能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打探下女婿咧，女婿啊，即系如果你想买部手机俾外母咧，你要打几多个钟头工你先至买到啫？ 你估下？ 扭曲真相，后制幻想，不知不觉爱我说了更伤。飘忽不定，语气冷冰，如钟摆的你，永远最爱自己。 爱我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心惊胆战屈躲，无名无形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上。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深深不忿，爱过再深，都淡不过对我抱怨声。爱我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一再复上。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你讲咗有几爱有几爱，真系开心到真心期待。经过时隔冇几耐，到最尾你选择离开，到后来再冇后来。甜言蜜语证实有害，冇人可怜我受害，配角够钟翻入后台。 Okay. 爱情嘅保鲜期未必保证鲜味，女神身上嘅仙气仿似变幻嘅天气。今日还爱我，听日就过有效日期。你最擅长控制我嘅心理，刺激我嘅都不安分飞。说过很多，心惊胆战屈躲，无眠无缘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上。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Yeah. 星不爱过去，掉进大海， 掉进大海。Love me not， 孔慧佳 featuring Master Mike。电话号码1877888，猜猜我是谁啊？ 系有嘢玩。 系啦，我哋今日咧同你玩古戏名。 系、嗯、啦，上个礼拜太好玩啦。 系啊， 有好多精彩嘅名咧，未同大家分享。 可唔可以估三级片？ 可以，有啲三级片其实唔咸湿噶， 咪人肉叉烧包啫嘛， 鬼片嗰啲好多噶， 系啊，啱嘛，惊悚片都得。嗱，我哋咧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就是、你哋出题目俾我哋去估都得嘅、嗯。我哋咧系想讲下咧我哋嘅电影系啦， 系啊，啲译名好得意嘅， 中国大陆嘅嗰啲译名咧就同香港好唔同嘅， 系啦。 咁究竟啊，你出一个台湾或者系大陆嘅戏名咧，我哋估香港究竟系叫做咩名戏咧？ 系啊， 系啦， 系啊，你哋都可以考翻我哋嘅，都冇问题 嘅。 我剛才一聽到你講咩人肉叉燒包， 啊、 我就諗如果係鹹片咁套叫咩？ 鹹肉叉燒包， 係啦。好，電話號碼 激動小籠包啊！ 叉燒包唔同小籠包咧，師兄。 即係我如果變得鹹片啊， 係咯，係啊， 激動小籠包 人肉叉燒包包可能好啲啊。 係咯，真係。 我今日揀嗰啲戲咧，都係電影咧，都係兒童適宜嘅。 兒童適宜啊，好啦，嗱，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可以打電話嚟啦，猜猜電影戲名，飲嚟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今个月23日起，所有现时由内地返港可获豁免检疫人士，如果由陆路口岸抵港，需要持有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先可以入境。陈肇始又宣布一系列收紧措施，包括后日起所有由中国以外地区抵港人士需要在酒店强制检疫，他们在登机前要出示本港酒店14日预订确认书，在抵港后要在机场进行病毒测试，直到有结果之后才可以离开前往酒店。另外，由極高風險地區來港的機組人員或海員要有兩次檢測，抵港後要等候檢測結果。至於曾經到極高風險地區的外國領事或在香港的代表，要由機構安排點對點交通，亦要在指定地點作14日檢疫。而由非極高風險地區來港人士，亦要在出發前48小時接受核酸檢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四個較長期檢測中心將在今個月15日，即是星期日起正式投入服務，檢測費用240元。他說，為了應對緊急爆發個案，已經啟動小區檢測管理措施，包括在大埔停泊車輛派發和收集樣本瓶，在大埔廣福村排球場和富善社區會堂外空地的採樣亭都會分別延長服務時間到今個月12日和15日，希望做到市民願檢盡檢。陳肇始又提到，有關強制檢測的法律框架工作已經展開，準備工作接近尾聲，以便做好監測和盡早截斷傳播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宣布，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專屬航班在今月22日啟航，兩地旅客遵守一系列防疫措施之後，在抵埗後可獲豁免檢疫隔離安排，出行目的和行程不受限制。他說，參加的旅客必須在出發前72小時內接受兩地互認的病毒測試，取得陰性結果，並在出發前14日內沒有到過新加坡或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旅客必須乘搭專屬航班，頭15日每日一班抵港，之後因應實施情況增加到每日兩班，每班機最多接載200位旅客，而旅客抵港之後需要經由機場專用通道再接受病毒測試，並必須在機場禁區內指定位置等候至接獲通知檢測結果是陰性才可以離開機場展開行程。 政府研发的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下星期一起给市民免费下载，以便记录个人出入不同场地的时间。如果有关场地出现确诊个案，将会通知用户并发出防疫建议。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记者会说，目前有超过6000个公司营场地参与计划，市民到这些场地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相关程式扫设置的二维码，当离开时按程式的离开按钮就可以。另外，市民乘搭的士时只需要在手机输入的士车牌号码，或者用手机扫车内的车牌位置，就可以记录所乘搭的士的时间，落车时再按离开。薛永恒强调，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会登记市民的姓名或记录全球定位资料，有关记录会在31日内自动删除。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1点，跌20点，成交金额1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3蚊，跌32蚊；阿里巴巴251蚊，跌24.4。美团277.6跌22.4，新洲国际133.8跌9.7，中国平安86.75升1.65，小米集团23.05跌4，京东集团303.6跌26.8，比亚迪165.4跌19.1，友邦保险87.85升8.5，汇控39.1升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1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幣6.597，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9。日經平均指數報25,345点，升440点。港金现价报17,39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53美元，卖出1,88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阿芝与海默》。作曲黎晓阳，作词王乐儿，主唱黎晓阳。 哦，怎么一生都积聚化过，回头连一生都着错。 孤独的对岸，作曲林奕康，作词 Oscar， 主唱林奕康。正式开始，作曲柯新峰，作词陈咏谦。主唱陈卓妍。 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 找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挺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 有个拉字的， 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了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亲爱的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嚟埋嚟睇埋嚟拣，猜猜我是谁之电影译名大对碰啊！今日由我哋继续出题目，亦、 啊、 都欢迎你嚟考我哋噶吓。 好玩啊，最中意玩啊！哇，又中意睇戏又中意玩。 OK， 好啊，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你考我哋又得，我哋咧你叫我哋出题都冇人欢 迎 嘅，系啦。OK， 第一位听众系 Hello 1872388，你系边个？文文。 文文 系 ，Hello 文文 Hello, 你好啊， 文文你好， 有豪豪甜甜同埋鹏鹏啊， 系啊，鹏鹏 系啊，你想考我哋啊，定系想答问题噶？ 答问题， 答问题，咁你拣边个啊？ 鹏仔啊， 好， 咁、啊，会唔会就因为听到我话即系儿童适宜嘅电影啦，我啲比较容易估一啲啊吓，咁啊都系嘅，咁好啦，咁文文你听住咯噃，我咧呢一题出俾你咧，就我作呢、這、一个，喺大陆方面咧，内地啊，佢咧个译名咧系叫做头脑特。工队 头脑特工队， 嗯， 咁即系嗰啲特工队啲 friend 啦，只不过系边个特工队啫嘛。 头脑特工队，咁即系喺香港时候上画系叫做乜嘢嘅戏名咧？系 老友咸宜、哦， 呢个荷里活电影 系 老友咸宜。 卡通片啊？ 系卡通动画。 哦，咁我知啦， 咪得咯， 咁肯定 有套 啦。系啊， 好易估啊！ 呢、這个好易估， 嗰六个字一样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六个字，嗰两个 字，嗰数字都系六个。 吓咩啊？我又唔系喎。 头脑特工队唔系五个字 咩？唔系 喎， 唔系喎。香港嗰个译名都四个字嘅就好似系。 系咩？ 好啦， 都系五个字系咪啊？ 文文， 我哋逼佢啲咪咯。 喺度啊，文文。 系 喺度 喺度。 估唔估？吓？ 咁 系 咪有特工队？呢三个字噶， 香港系冇嘅， 系 冇啊。 哦， 嗱、 哦， 喺、okay, 内地叫做头脑特工队，喺香港咧 就冇嘅。 佢得一个字系一样嘅啫。 哦， 呢五个字入边，佢得一个字系一样嘅、 哦。可唔可以讲英文嘅咁样 ？Well， 得唔得啊？咁好似佢英文嘅戏名，我谂应该系嗰套啊。 可唔可以 up 英文戏名啊？ 英文戲名，即係佢噏翻個原名出嚟。 如果你噏翻個原名出嚟，得誒當當佢贏 啊！得，佢估得到 係 啦。 即係只不過佢唔得佢中文係咪啫？係咪好多公仔？ 我懷疑我哋估錯喎。 我覺得係四個字，係寫成咪 四個字？ 唔係喎，你繼續俾阿文文估下先啦。 文文啊，你想係估翻佢原本個英文戲名啊，定係估喺香港時候即係邊一套電影咧？动画电影， 佢冇概念啊！ 香港 嘅时候， 香港时候，嗱，香港嗰套咧，佢咧就系译咗做有五个字嘅，都系 五个字 。 哦，我知边个咯，系咯，得得得得得， 唔系， 系啊，啊唔系，系咪啊？ 五个字啊， 系咪头先嗰个？得得得得得。 嗱先， 好似有特工队咁，你啊转咗。嗱，冇特工队呢三个字嘅香港个版本。 啊，系啊，系啊，冇噶，冇噶。所以我咪话系咪嗰个英文都得咯？有出有入噶嘛，都系咪啊？嗰套戏名 有出有入， 系 啊， 有出 有 入嘅咩嚟 啊？ 死啦！ 咁啊，文文啊， 文文，我陪你，我完全唔知佢讲乜。 中文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啊？ 呢一套 我都唔知讲乜。 都唔知讲乜。你多唔多睇戏噶？动画？卡通哦， 有冇睇啊？ 少咯， 少喎，要俾多啲貼士啦，行仔。 佢呢一個咧都係來自嗰、那個 迪迪尼， 迪迪尼嘅。咁咧就同埋佢係講人嘅。 系 结构嘅， 系啊系啊，结构。你头先佢嘅中文叫咩啊？ 头脑特工 队， 我就话咧，佢只有一个字系香港嘅译名，只有一个字系相同。 系、 啊、 又冇特工队呢三个字。 你好少叫佢中文名嘅，因为你叫英文名 我记得啦，佢最出名就有个叫阿 手 嘅。 系啦系啦， 但唔记得咗个名啊。 系啊，我所以咪话 系，我又系唔记得咗。 咁你记唔记得阿手系咩啊？ 英文记唔记得？ 所以你咪记英文咯，所以咪话，通常我哋都系讲英文多 的，因为英文简单啲。 系啊，真系。 英文系咪得得得啊？ 系啊， 啱 啊， 系嗰个， 系嗰个咯。但系佢嘅中文你系唔会记得嘅，佢叫做得得得得得。 完全唔记得中文名。 啊，唔系，即系唔系，系得得得得得 咁 样。冇个头字， 冇个头字，即系有个怼 字 咯。 咁 个 脑啦， 有个脑。 个脑字喺第一位啦，好唔好？系啦， 但唔系摆喺第一个字。 唔系咩？点解我睇到呢个系嘅？ 咩啊？喂，你哋两个唔好咁样 fit 到啲观众傻咗，不如俾个 multiple choice 啊！ 好啦，嗱，阿文文啊，我咧就话俾你听，喺香港嘅时候咧，呢套电影咧，佢就译做咧系得老得得。 佢唔知噶啦，三个选择啦， 老朋友 系啊。嗱，俾你估啦，三个 两个字， 三个选择，一个咧就系调转老朋友， 第二个就系老跟大朋友，第三个就系玩转老朋友， 第三个 系 啦， 系玩转定反转啊？ 玩转， 我玩转啊 ，OK。 系佢唔记得嘅，你 英文系咪 inside out 啊？系啊，记唔记得呢个啊？ 记得啊！ 哇，呢个好难啊！ 阿文文应该唔记得， 系啊，呢个唔记得咗啊！但系你，我哋玩转咗文文啦，已经。 好啦，我哋下次预翻一啲大人嗰啲电影。 系啊，要俾多啲 tips 先得啦。系啊，好啦，辛苦晒你啦，文文，多谢你， 辛苦晒，好喘气你。 佢完全冇机会估，因为佢都唔知讲紧乜嚟啊！真系。 佢就话系咪第三个？佢都有 怀疑。 因为我哋通常讲 inside out 咧，又唔记得咗佢嗰个名。但系咧，我头先不停咁睇咧，佢就系话脑筋急转弯咯。 系呢个台湾， 台湾噶，系啊，反转老朋友，原来。 系啊系啊 ，OK 嗱，呢个我哋就有啲难度吓，唔紧要。好，第二位朋友系你啦， 系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Hello， 梁生， 系咪梁先生？梁 ，Hello， 猜猜我是谁？ 梁生， 好啦， 唔喺度喎，我哋再嚟个，好唔好？ 好，你哋嗰啲难唔难噶？ 我唔难噶，我觉得我嗰个唔难噶，系啊，我特登拣 啲唔难， 系啊。好容易就填系啊咁样， 好容易填到。 梁生翻咗嚟啦 ，Hello， 梁生， 梁先生， 梁生， 喂喂， 系你啦， 走咗去边啊？ 系你啦，梁生， 我系我啊，我 OK， 沙僧八戒悟空，你哋好， 系啊， 你 好啊， 梁生，你好客气， 咁你就系梁山伯嘅好汉啦，系咪？ 一定系啦， 好， 我个问题咧就系咁嘅， 我哋出问题， 边个估？ 一齊估啦，咁你估翻咧香港嗰個電影嘅譯名點樣樣？ 請講。 係啦，咁咧嗰個譯名咧喺台灣嗰邊咧就叫做《最後的激情》。 最後的激情啊！ 最後的激情係 成人電影嚟噶， 一定唔係嘅，一定唔 係。係啊，如果佢咁唔俾佢出街， 我俾啲時間你哋諗下嚇。我而家先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 好， 沙田鄉事會路往沙田港鐵站方向近好運中心有交通意外，就全線封閉，影響到咧係大埔公路、大涌橋路、元和路往沙田鄉事會路擠塞。火炭路來回方向近住咧元和路一带亦都挤塞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添噶，要注意翻啊，大家吓。 好， 好，最后的激情， 最后的激情， 港产片定系？ 我可以俾多少少 tips 咧？咁佢咧本身套戏咧就系根据一本古书咧去改编嘅。 我知啦， 嗰本古书咧就老少咸宜嘅，但系去到电影嗰度咧。就 係、是、 去到 我 知， 係咪三？ 但係我唔記得咧，香港點樣譯啦？我記得個主題，我記得個主題嘅。 最後的 係啦， 係咪四大名著啊？ 係咪嗰啲咩 咩沙 我记得嗰个主题就 大万楼嗰啲啊， 唔系啊，系好正经噶，好正经噶。 大万楼个名好唔正经， 仲要系同宗教有关嘅， 系已经好大贴士， 好大贴士。但我唔记得咗名，因为我都 因为要用翻嗰套戏名，英文译名可能就会容易啲估嘅。 系啊， 佢系三级噶喺香港上嘅时候。哦 香港上嗰套名系咪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系咪咁啊？好长嘅好似系咪啊？ 好似都系三个字啫。如果我睇维基百科嘅 系咩？都系三个字。 断背 山啊？唔系，同宗教有关噶。 得得得咯。 哦，系咩？得得得咋？净系得得得咋？总之系好长，唔系应该系同宗教有关嘅。咁 系 个同圣经有关嘅。 悟空古道 系啦，但我唔记得个中文名啊。 哦，咪咩路咁样啊？ 咩路啊？ 我唔知啊，即系咪有个路字噶？ 因为呢套，我想话呢套电影会唔会香港算唔算即系好出名啊？ 算啦，算出名嘅。 我谂都 OK 嘅嗱，个导演系米 嘅路吉逊，米路吉逊， 好似系个演员都系佢啊。 系 啊，但我唔记得咗个名字。你可唔可以俾三个名我哋估？ 好似有啲同啲声音有关嘅个名，系咪有啲声音嘅感觉噶？ 好似唔系嘅， 唔知咩歌定咩颂定唔知咩声？ 有个曲 啊，系曲咪声音咯？ 哦，受难曲。 系 啦， 受 难 曲啊！ 我想问一下，讲下 系耶稣基督啊，应该 古老啊，咁样咪即系 啱啱先开翻声 嘅，系啊， 好紧啊，师兄， 系啊，我已经记得佢应该就系讲紧佢英文系咪好似直译噶嘛 ？The Last Passion 噶嘛，好似 英文就系咩 ？The Passion 系咯， 咁啊，台湾就译咗佢做最后的激情， 系啊， 咁就啲人一开始以为系啲成人嘅三级片， 系啊，仲以为爱情动作片咁样，但其实唔系嘅真系。 咁呢个译名又真系 系咯， 好似 又激动咗啲啊！ 受难曲系啦， 受难曲 啊！多谢你啊， 我记得系受难曲啊，真系系 啊 ！Thank you，Thank you， 好， 纪念品你都有噶吓， 系啊！多谢你，拜拜。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啦。如果你想同我哋玩古戏名嘅， 阿田未开斋， 系啊， 豪仔都未啊。 唔系佢 头搭咗， 未估中啊！佢意思系话，系啊 ，OK， 咁我哋而家就听下个听众电话啦吓。 有冇啊？ 系啊，佢打紧系咪啊？好，你叫咩名啊 ？Hello， 马太， 马太你好，丰收快活人， 系你啦， 系啊，冇打错， 豪仔啊， 好啊，你揾我系嘛，好啦，咁咧，你喂你睇得电影多唔多噶？嗯， 少睇 啊，少睇可以移情嘅， 系， 好啦， 你都要估到， 咁我 惊俾咗三个名你都可能唔知啊，嗬， 我俾个好浅嘅咁样样， 使唔使要耐啲历史悠久啲噶？ 系咯，嗰啲可能 经典 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啊，好啦， 香港卅年嗰啲嘛， 好啦，呢个睇下容唔容易帮到你啦，杀手李昂。 咁咪俾讲埋咯， 指系咩杀手李昂？ 呢个系译名嚟噶，杀手李昂 系边个地方嘅译名啊？台湾 呢 个 系大陆， 大陆译做杀手李昂， 杀手李昂 即系香港时候上画叫咩名咧？ 系啦， 咁佢唔系剩翻嗰两个字嘅名咩？ 乜嘢啊？ 即系冇咗杀手两个字咯？ 系咪七个字噶？之后变咗 系啊系啊， 喺香港系七个字噶。 你记唔记得咧？嗱，马太嗱，我俾多啲 tips 你。嗰套电影个主角咧，佢好中意攞住棵花噶， 捧住 棵花，跟住拖住个细路女喺隔篱噶。 系，个细路女而家都大啦。 你讲咩嘅剧情佢都唔 咁好啦。我俾三个戏名你估啊，究竟系这个老师不太冷啊？ 你讲一首歌名咪得啦，系咪？算唔算系啊？ 这个老师不太冷啦，这个冬天不太冷啦，定系这个杀手不太冷咧？ 系边一个咧？ 这个冬天不太冷， 就冇错，系只歌嚟嘅。 我哋咪估，我哋咪估歌。 系啦，但头先个译名叫杀手李昂。咁所以你觉得佢系这个冬天不太冷，定系这个杀手不太冷咧？ 定系这个老师咧？ 杀手不太冷。 好嘢， 保重。 多谢多谢。 系啦，因为佢原本咧，佢个英文咧就 Leon 咁样噶咋，所以咧佢大陆译名就写住杀手李昂。 系 啊，唔紧要啊，都系啊，你都 玩下啫嘛，一齐。 系啊，大家玩下啫嘛。好啦，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听你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 好，拜拜，马太。 晚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又再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适宜，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事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放替给你体贴入微，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着空气，既定晚餐仿似病人，我就算偶然更新，缺乏你都差点吸引，甜痛苦感常够反差质感，大门外有各种厄困，我没有天分，王子般捍卫你，做你的超人，在你的时空合衬。几多餐客厅得我适宜，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 好啦，考下你啊，李克勤呢只歌可以配边一个动画嘅卡通主题曲？ 功夫熊猫 系啦，冇错啦，因为呢只歌叫《喂食熊猫》啊，好，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继续听埋你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 系，我姓林噶。 Hello， 林小姐， 欢迎你。 你想问问题定答问题啊？ 我估啊，我做估嗰个。 好啊，咁样想拣边个啊？甜甜啦，好唔好？ 桂花田 咧。好啊，开斋啦要。 咁啦，嗱呢只好容易估嘅呢个。 好易估。 佢喺大陆个名咧叫做好直译嘅。好大的一支枪， 好大的， 哇！有啲咸片嚟嘅， 点解咧？ 大陆个名好大的一支枪， 好大的一支枪， 喺香港上映， 喺香港 好耐嘅呢套 戏。哦，我知啦。如果咁样，我估到啦。 你通常会讲佢英文戏名多啲嘅。 我怀疑你呢个咧，其实系啲人嘅搞笑译名嚟嘅。大陆唔系官方译做咁噶， 你出去成日都拣到呢啲嘢， 因为网上面好多 fake 你嗰啲噶，系啊，唔紧要啦。 咁好啦，唔紧要。咁我台灣應該呢個正統啲嘅，佢叫捍衛戰士啊， 係啦，冇錯啦， 捍衛戰士。 但係你用嗰個好大的一支槍咧，你係容易聯想啲嘅，係 啦，咁你就會近到啲嗰個。 有冇貼士啊？ 有 嗰個。嗰個戲名好大的一支槍咧，喺個英文裡面咧，你就會 你就會見到嘅。好啦，我可以俾個男主角你啊。 係啦，靚仔。 汤告老师 系啦， 吓 吓 咁都要靓仔啊！ 我真系冇乜头绪。 佢仲要有只主题曲咧，就系彭仔最中意嗰个偶像咧， 系咪 Take My Breath Away？ 系 啊，系咯， 系啦， 林忆莲唱嘅喎呢首歌， 系啊系啊，但系佢本来佢 一只歌。林 忆莲 ，no， 唔系啊，你唔好查咗去林忆莲。哎呀，我哋通常都系咧会用佢嘅英文译名咧嗌得多啲嘅。 汤告老师 系啦， 八十年代俾埋个 tips 你， 一支枪 佢扮飞机师， 系揸战斗机， 战斗机嘅 飞机师嗰度细件。 嗯，冇概念，唔知啊，真系冇。 好啦，咁我俾三个英文名佢啦。 好啦， 分别有。short gun、long gun 同埋 top gun， 系边个咧？ 系咩gun话？ 咩gun？ 第一个系 short gun， short gun 应该第三啦，应该第三 个，冇错啦，就系 top gun， 耶！ 壮志凌云啦，我哋香港亦做好大的一支枪啊！ 系唔该晒你哋，真系唔好意思， 冇问题， 冇谂 过，点解亦做好顶嘅一支枪 啊？即系 top， 即系最劲啊嘛，可能佢话 ，OK， 喂，多谢你啊， 多谢晒，多谢 拜拜林小姐，哇，我真系估到几犀利啊，真系， 仲有啊， 仲有一个啊， 听埋啊， 玩埋佢啦， 唔该晒，好， 好，拜拜。好啦，我哋听埋下一个听众电话啦，18723888。 你好，风霜发布人，猜猜我是谁？ 点称呼？点称呼？ 姓王。 王小姐，你都想估问答问题系咪？诶， 俾你哋估啊！ 好啊，好啊， 嚟。 韩国片， 韩国片 就喺台湾或者大陆叫做我老公不是人。 我老公不是人。我老公不是人。 系咪电影嚟噶？ 系咪嗰套？系咪嗰套咩啊？ 我老公不是人。 我的咩野蛮女啊？ 唔系啦，老公点会变咗女人啊？ 我的几多个字噶？香港译做 哇，好问题，好长， 好长噶， 吓。好长嘅韩国电影， 有几多个字啊？好长啊！ 有几多字啊？ 我老公不是人，系咪近？ 咁起码九至十个字，我都数唔到。 新唔新噶？ 新 噶？ 新地透唔透露得边个做噶？识唔识噶？我哋 我惊我哋都唔记得。 唔系香港太过 top 嗰啲明星， 做咗未噶？ 做咗噶啦，应该。 OK， 咁 唔得啦，你要 俾 啲 tips 啊，唔系你俾个选择我哋估下得唔得？你透露一两个字啊！ 而家做紧， 而家做紧， 依家做紧， 系啊， 系。 我老公不是人， 依家做紧， 我老公不是人，或者系老公不是人咯。 老公不是人，唔得啦，你要俾啲 tips 啦，因为得翻十秒咋，不如你索性开估啦， 直头开估啦。 好啦，你开估啦。 我今晚我老公死咗去边咁上下？ 我今呢个阿桂花田嘅片嚟嘅。 系啊系啊。我啱啱想睇嘅， 你唔使啦，你自己翻屋企咪有咯。 都唔知死喺边度。 多谢黄小姐，你考起我哋啦。 多谢你啊！咁我哋死埋边啊？听日见啦。 拜拜。 好，拜拜。